终于有啦，系嘛？有冇人估到这是咩歌？喂，Hello，有冇人听到？喂，Hello，开始啦，终于到，有冇人睇到啊？又话东南亚嗰边嘅歌啊？呢个就应该唔系东南亚嗰边嘅歌嚟嘅，有冇人估到添啊？有冇人收到 Facebook 嗰边嘅 notification 呢？请问有 ？Hello Mono T Mono 啊，系咪即系以前嗰个 Mono 呢？麻烦你哋咧，即系如果仲有 quota 改名嘅朋友咧。以前在 Facebook 那边的朋友呢就请你改回YouTube 这个 account， 譬如 Hills 老宝那就开了新 account， 那样好像亲切啲，又不用以为你是不是新来的这样。小灰灰 ,Hello。是喎，你們要點話題喎，今日。今日我真係唔發覺啲有啲咩話題我真係好想講喎。好，其實我插埋條 link 過先。因為剛才開始嗰陣呢好唔正常。我個 app 我用 Chrome 嘅就一路都refresh 唔到。咁我唯有 restart 個 app。咁 deep 之前大家咧 refresh 唔到嘅階段咧係 live 緊嘅，因為我一路都見唔到畫面我自己，咁於是乎咧我就以為佢冇 live 到咯。咁啲意外不時都有噶啦。咁今日我就換咗第二隻咖啡，呢只就麥記嘅，好似冇咁頸渴咯。唔知嗰種啡粉嗰啲咧，真係有啲奶嘢，我覺得。我先得攞條鈴先，個聲夠唔夠咧？係咪好細咗少少咧？不過如果你用呢支麥咧細少少咧，我就只係可以用個鼓法，因為嗰個 audio interface 好遠啊，要跑出去，咁樣會好啲啩？我諗，咦，咁樣仲有個好處喎，可以更加將呢個嘢拉大啲。算啦，睇到就算啦。咁样好啲呀？好似好啲。好，超靓。你快点下话题呀，因为你问我答啦，咁样从来都係好似有我讲冇你讲咁，係咪？Hills 老话劇透，我冇话今晚劇透，我话我好快个劇透啫，因为我买飞听日先睇，今日就因为又系要同屋企人食饭，所以出唔到去睇戏，兼够晏昼又要出咗去见客，咁所以咧就令到睇唔到呢套戏咯。有冇人估到头先嗰只咩歌啊？啊，估唔估到 ？OK， 那我搵整翻个 link 先。我谂而家咧，我 Facebook 就少人，即系可能应该咁讲啦。以前睇开 Facebook Live 嗰啲咧，有部分咧。 就因为唔凑佢方便咧，佢已经放弃咗睇我啲 live 噶啦。咁于是乎咧，咁多数咧，我喺嗰边 Facebook 咧嗰度 post 嘢咧，都冇乜人回嘅。头先好似得几个人回啦。啊，有啊有啊，即刻又见到啦。讲机顶盒，同埋讲唔见咗个二手，唔系唔见咗个 notebook， 系嘛？OK， 好啦，我改埋呢个名先，因为唔能够一心二用啊，尽量试下啦。我讲紧嘢咁啊，改条 link 唔好难嘅，应该。不过讲啲嘢就系鸠讲啦，冇办法。林郑眼中的三位男高官啊！关春事咩？又喺度搞埋 PR 啦，开始而家学咗啊！曾俊华开始用 PR 去自讲啊，用 PR 自讲都系个黑暗时代嚟嘅，我觉得，尤其是一啲唔受欢迎、冇民望嘅人做咧，就简直更加适得其反啊！可以话系。OK， 嗱，我咧。剛才想讲呢就是说我加下在 YouTube 那里做 live 呢，因为 YouTube 不像一个 social media， 所以呢行过就入一入来，但是你要看看每个看就看第二个这样的，就是他的习惯。那跟 Facebook 又不同， Facebook 呢现在人人去到一些不同的场合，跟一些焗住要坐在一起的朋友吃饭那些人呢，就是有些不知道跟公司啊要陪老闆那些呢，咁有啲嘢又唔会冇咩讲，但又要陪食饭嗰啲朋友呢，九成九都係睇 Facebook 啊 WhatsApp 啊咁样懒忙咁样啦。咁嗰啲朋友呢就好容易就会有 Facebook Live 呢就顺便听埋嘅。咁因为就手嘛。咁大家去咗 YouTube 嘅时候呢，我諗好多 Facebook 嗰边嘅朋友就会放弃咗㗎啦。原因就係呢，我以前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有 Live 呢就比较多啲人有反应嘅。但系而家冇晒咯，同埋兼夹咧，有历嚟嘅 unlike 潮咧 ，unlike 到咧系少过一个礼拜之前，即系不停有 unlike 嘅都有，但系咧 like 嘅人唔够 unlike 嘅人多，咁唔好即系你唔好觉得我咁样讲我又好介意，只不过咧我想借呢个机会咧就睇到啊究竟发生嘅咩事，可以分析一下，有好多唔同嘅现象可以分析到咧究竟个世情系点啊，即系正正我就系好八卦。想知道而家啲人个心系谂紧乜嘅，咁啊当系一个对我嚟讲一个消遣嚟嘅，系咪好衰咁样？同埋我发觉Facebook 呢边咧，可能有好多朋友咧就唔知我，即系唔系好熟啊，咁咧就将啲片言隻语咧就又喺度加深咁样演绎啦，咁有啲人误会咗咧，咁我必须要喺度澄清嘅。咁啊，唔好话小气，我只不过中意做呢样嘢啫。同埋我都唔会嬲你嘅，我唔识你点会嬲你啫。只不过喺网上面，我觉得即系有机会大家喺度交流下咧，我都当你系朋友。即系喺呢个虚拟空间里面，因为虚拟空间有虚拟空间朋友，虚拟空间有虚拟空间嘅一个一个礼节啊、礼貌啊或者咁，所以变咗我谂有啲同现实生活分唔开嘅，尤其是年纪少有少大嘅朋友咧。就老人遇上 Facebook 咧，就好扭教嘅，即系下下都上晒头啊，上纲上线啊，人哋隔呢条尾又话人哋想急尿啊咁样，即系嗰啲其实冇必要咁样，我觉得，因为有时有人用 Facebook 咧，有自恋啦，有啲咧就想即系有人注意啊，因为平时生活里面太枯燥，完全讲句嘢都冇人听啊，屋企人又唔理佢啊，同事又当你 small potato 啊。老板就更加及住你啊，你又唔敢同佢交流啊，咁变咗喺虚拟空间里面咧，就一个好好嘅空间咧，有机会俾大家重新做人啦。即系所谓重新做人，就并唔系坐监嗰啲。重新做人嘅定义咧，就系有个 second life 啊，即系似乎我喺现实生活有啲生活唔如意嘅，咁跟住咧去到网络空间度咧，重新开始一个新嘅生活，去慢慢建立翻自己嘅友谊啊，建立翻自己嘅社交圈。咁所以咧。当一啲年轻人去接触呢个媒体嘅时候咧，佢哋驾轻就熟，因为佢哋嘅经验唔丰富啦，或者佢哋冇咁多牙齿印啦，以往或者冇咁多经历嘅时候咧，咁佢哋当一个生活嘅其中一个 step 嚟嘅啫。咁但系当老嘢遇上 Facebook 嘅大领落啦， 因为呢下一下呢就将呢个现实嗰个接触经验呢同埋人情世故嘅经验呢甚至乎啲上下有序啊君臣父子嗰个观念呢就摆埋上个虚拟网络嘅时候呢嗰种灾难都唔系讲笑。我以前有个老细都系咁。OK, 好似今日未招呼大家喎。头先大量人话有声冇嘢睇，原因就是一个误会啦。因为我个 app 咧就 refresh 唔到，我冇有冇嘢睇我都唔知道，咁所以咧我就 refresh 多次咁解啫。咁以我所知咧，喺短时间里面 refresh 咧，佢就好快咧就会即系唔使专登开多一个嘅，就会博住落嘅。咁而家似乎就系咁嘅状况啦。邓武识你好啊，劲风 hello， coming low， coming low。呢排都成日见佢 ，Angel 又系啦，你睇到但系冇声嘛 ，Ultraman 即系你突然间唔记得咗，知你系边个？突然间唔记得咗你个坚名添 ，sorry。Ultraman 咪即系 Dominic 咯 ，Hello 啊 ，Susan， 啊 Nicola， 系啊，冇错，开多次啊 ，Pandas， 啊 ，Bravo Bo。Bolobo 系啦，而家解决晒啦，咁啊系啊 ，Nicole， Polo Hills， 咁有位朋友咧，佢更加问我可唔可以唔好读嗰啲嘢噶，咁梗系唔得啦。咁九吹廿四嘅特色咧，就系要同大家有一个好似虚拟，但系相对系有反应啲嘅一个空间。咁如果你同朋友倾紧偈嘅时候，我又同你讲电话嘅时候。咁我一系就倾紧偈，唔同你讲电话。咁但系而家已经系一个唔同嘅一个 platform， 所以咧我做唔到我自己斋讲，唔听人讲乜咯。因为个原意都唔系我喺度演说紧。嗱，咁呢啲又系当老人遇上老萧咧，就系成日都觉得哇，听嗰啲节目咧，好似哇上紧堂咁啊，哇真知灼见啊，哇又长知识又袋嘢落袋啊。咁嗰啲咧好崇拜主持人嗰啲朋友嚟，我相信系。咁我呢个节目就完全唔使你崇拜嘅，咁就你 sponsor 得噶啦。如果你好欣赏嘅话，就唔使讲埋出口添嘅。哇！我持续都冇画面都几耐，我见到你哋讲咗好耐。My AV Super 嗰单嘢真系好少啦，呢单我可以讲讲。好多读埋你嗰啲内容先，讲下 Flat Earth 啊。哇！呢啲神秘嘢，其实 flat earth 咧，我唔知点解会有人信嘅、哦。即系我就当然，你搭个飞机，你见个人做卫星，或者你睇个 NASA 嗰啲片，有啲人做卫星嘅 live 噶嘛。咁你冇理由都觉得系仲系 flat earth 嘛？呢中世纪之前嘅事嚟噶咯。咁可能你会觉得我肤浅啦。咁我冇办法相信，我有听过。但系好牵强嘅，甚至乎有个出名运动员都讲过，但系唔知点解有人咧就觉得好出名嗰啲人讲啲嘢咧又有说服力啲嘅，呢个又系令我大惑不解嘅。即系话唔知点解明星佢食过嗰个芝士面就特别好食咁样，我都唔知嘅明星点解会食嘢会叻啲嘅，或者有说服力啲嘅，即系可能佢心谂觉得你用你面子出嚟讲呢样嘢，你唔会谂住自己衰啩，咁但系你又错啦。做艺人又是做 TVB 艺人咧。哇！佢嘅生活圈子窄到咧，如果 experience 亦都好少嘅。假如童星做到老嗰啲咧，更加无知，系啦。有啲童星做到老人嘅时候咧，仲撑政府啊，撑梁振英嘅。谂下系咪？即系你睇呢个，咪知点解咯 ？Alan Chum，hello， 小灰灰，系，唉，真系惨啊！阿 War Yun 呢单嘢咧，我真系冇眼睇啊。好，由呢度开始读啦。 小灰灰讲 TVB Go My V Super 单嘢 Ultraman 数96色饮梗系饮麦记冻啡利新美国记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再大啲观众都睇到 Chatroom Tech Music MB 邓模式再大啲观众都睇到 Chatroom World Y U E N Panasonic 相机部重组霆锋拍片的 Condo Mayhem HiAngel Louis 老谭两部 Notebook 失色你点睇 ？Mayram 我今日都连收两次通知咯。Angus 赵文望好，任何媒体平均发展，恶徒要 fellow 唔好剧透透透。Angus 几时揾次官上来讲客，做客嘉宾说昆峰。霆锋拍嗰条片系笑片。Jack Music MB 邓模式已经69人，节目前段人数和平时差不多，没有少到路宝嚣事，我唔会。哈哈哈 ，Candies 都好喎、啊，揾次观赏狗吹王剑行 ，Giant John Fred 跑完步翻已经开始咗 ，K K 生探长你几好嘛 ，J J 临传我仍大听你灵噶 ，Somehow someone testing 试下个名前后加个逗号系咪唔使次次留言都要打仍可有读时分隔下的效果 ？Teaching Chang Hai Nancy Ri 到 Candies 同步冇问题，星华都一齐劲风 G H 五出咗啦，买咗没 ？Antion Fred 老萧变咗百搭 P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探长一人节目需要播留言来回气路保嚣事。探长晚上好 ，Hot Candy， 系。 喂 ，Hello Candy，No 保嚣事咧，啊邓模式咧就真系好明我点解要读嘢，因为我咧把声好流啊，即今日咧都有几次梁锦祥现象啊，即系无端跣咗胎咁样咧，咁所以咧我今晚都唔会好长时间，因为咧唔知我呢排咧即系嗰条气唔系几好啦，即系可能真系运动少，年纪又大啦。咁、即系阿妈系女人地都要话，哎，我都要运动噶啦，唔运动个人就衰退得好快，因为咁嘅年纪差唔多。咁但系咧都讲咗200几次噶啦。咁但系啱啱头先又系梁锦祥啦。咁咧跟住老萧变百搭 key 即系咩意思咧？我唔明啊 ，Anthony Fred。喂，劲风 GH5 出咗啦，冇错啊，因为我就可以攞到一个员工嘅 quota 嘅嗱，大家唔好讲出去啊。咁人哋 quota 唔系好多嘅，咁我曾经攞两部 GX4， 咁咧就要俾 cash 嘅，咁啊本来咧我就已经买咗噶啦，但系咁啱撞正交租咧，咁又要等多个月先买到啦，即系收多一张票先买到啦，咁所以咧就等下先。望镜个场我真系追踪咗 GX5 成年啦，但系咧当 GX5 出嘅时候咧，同样有噩耗咧，就真系令到我成晚都瞓唔着嘅，即系我唔系嬲，系好唏嘘嘅。即係有咩事令到咁唏嘘呢？原來呢 Panasonic 旗下嘅 Lumix 呢個品牌呢、這個相機呢，我聽到個消息呢就係話解散啦，即係成個 Lumix 解散。原因呢 Panasonic 裡面呢有三個 item 呢係要解散嘅。咁如果呢位邊個話要重組啊，睇唔到添。即係話有位朋友呢話 Panasonic 重組，咁如果係重組同埋解散係兩件事嚟㗎喎，即係我都驚驚地，即係希望呢你講個消息係新啲係真啲啦，因為如果解散呢我都未點算啦，真係當然自然有第啲牌子可以replace 到我而家用緊我咁鍾意嘅相機啦，咁但係呢背後嗰個反映嗰啲咩呢，背後就係反映咗啲呢一啲做相機佢係完全係顧，即係係你個顧客嗰、那個，即係關心顧客嗰個 experience 同埋關心顧客嗰個 benefit 底下做到嘅相機，佢啲相機廠會執笠嘅。但係一啲咧，有啲品牌咧，就不停咁將啲錢抌曬落 marketing 嗰度，出親啲相機咧，就有明明有幾個 function all in one 係可以做得好好嘅，即係正如好簡單咁講，拍片。可以 flip mon， 可以换一啲人哋个 brand 嘅镜头，可以有 10 bit color， 又可以细部又轻，集于一身嘅相机咧，呢啲厂咧就而家真系听执啊，唔系讲笑。咁但系嗰啲咧出嚟出去都系食老本啊，出到而家咁耐都仲系用紧个反光镜啲技术啊，根本上反光镜。我從講好多次呢係唔應該存在嘅，但當然有人駁我啦，話個速度唔使貪叻，即係我覺得你隻眼叻咗幾多，或者你眼傳去你個腦嗰度嗰個叻得多，因為本身你見到個 view finder 叻得多囉，你左右眼比較嘅比較到啦，但係你同步係冇特別大意思，同埋多數 user 都唔會貪你同步㗎嘛，尤其是拍片添， 即係相我都講得通嘅，但我主要用 GH5 嚟拍片 ，GH4 都係要拍片嘅嘅時候，你用保留反光鏡為咗咩呢？以我所知 ，Canon 好多部拍片嘅人人都買嘅，譬如 5D Mark 1 Mark 2 Mark 3 Mark 4咁樣，全部做到而家新嗰部機都有保留反光鏡，但係拍片你又唔可以放大佢嚟對 focus， 即係呢樣嘢已經。我真係如果冇咗呢啲呢类 Lumix 呢类机呢，要我买啲更加 professional， 可能讲到100,000蚊以上嗰啲当然好好啦。咁但係以一部 consumer 嘅机而做到一个 professional 嘅机，係咪整定要執笠呢？係咪整定嗰啲我认为係老千嘅品牌会继续赚好多钱呢？咁样我真係好绝望㗎。咁啊，即係如果照呢个常理个世界变成咁呢，我想下一个会执笠呢，就是会是 Sigma 的相机系列。Sigma 镜头又不会执笠的，但 Sigma 相机可能会停产，因为真的卖那个 figure 真的很少，少到得人惊，少到令你会担心的。咁于是乎呢，我就觉得其实是有世界那些顾客变了，即是你顾客呢都是被 marketing 啊，被 PR 的手段牵了被走的时候呢，连一些你切身的 benefit 你都不去concern 嘅时候，咁你会好无瘾囉。冇嘢嘅，当你变埋佢哋嘅时候，你咪会开心啲囉。即係我揸住部相机出街，嘩，成日周街铺天盖地嘅广告，请啲 talent 又好靓，又好就又係一个知青，又有 professional 咁样，甚至乎有人觉得用 professional 就係用呢啲 brand 嚟拍嘅咁样。咁即係我唔想个世界单一到咁样，同即係同质化到咁样，但係冇办法啦。即係我呢种諗法实在係即係唔合潮流啊，兼夹令到我想窒息嘅。咁所以呢 ,Lumix 嗰个意义呢，喺我心目中呢，即係个好大嘅一个启示嚟嘅，即係对个世界变成点。我諗嚟諗唔通，唯一就係你变埋佢哋一部分囉。你变为一个追名牌啦，俾呢、這个追潮流啦，俾 marketing 同埋俾呢个PR 嘅手法嘅攻势去牵住你被走嘅。咁其实时装已经好系㗎啦。譬如我好多年前去日本呢，当香港仲系潮流白鸽眼嘅时候呢，即係话兴着嗰啲衫个都要着嘅。尤其是兴陈冠希嗰陣时呢，嗰陣时陈冠希好后生嘅时候呢，兴着嗰啲 hiphop 喎，黑人又着，白人又着，瘦蜢蜢又着，乸型又着，大隻佬又着，连刘德华都着嘅时候。喂，嗰陣时你諗下几恐怖啊，唔係咩人都啱着咁嘅 hiphop 嗰啲咁嘅短褲同埋嗰啲富婆大丑嗰啲衫。我呢啲咁嘅肥肥地嘅好罩忌嘅。即係着咗成个豬肉佬咁，隻腳又短。咁变咗即係香港人系咪真係好冇自我㗎呢？究竟即係一定要咁追住潮流㗎呢？咁但係相对我当时嘅同事去日本嘅时候呢，我就见到日本嘅街头呢，真係咩人咩乜嘢都有人着嘅。即係佢哋唔好似香港咁呢，一窝蜂兴咗啲咩就全部都要着嗰啲。咁至到今时今日香港呢，呢、這个有啲改善嘅。因为有大陆人落嚟旅游嘅关系呢，有啲大陆嘅女人呢好近嘅，着啲衫近到呢，即係你喺时装杂志见到嘅着乜佢就夠胆着乜㗎啦。我今日先至经典行个维园，我见到有个中女着成套黑色嘅，上身呢就是一个福尔摩斯嘅吊脚嘅外衫，中袖嘅，你明唔明？谂谂啦，中袖嘅吊脚嘅一件嗰啲，我唔知叫咩衫，因为我唔系时装界，噏唔出。咁咧，黑色嘅，里面有着嘅花黑色嘅樽领嘅窄衫，即系话个里面嘅衫个袖长过出边啦。条裤咧就系三个屈裤，哇！咁样着已经型啦，系咪先？其实都几型嘅，戴顶毕加索嗰啲帽，但系全黑嘅，但系嗰个中女好白嘅，同埋瘦嘅。哇，跟住下面先劲啊，条裤底下呢着咗对黑色嘅长波袜两件嘅。跟住呢呢、這个都未算经典。即係以上我讲嘅普通啫，你接受唔到啫。哇，但係最低嗰档先至劲啊，话你知。最低嗰档呢，佢就着对荧光粉红色嘅尖头斗领毡高踭鞋。哇，真係我都唔明点解个波袜咁厚可以执得落嗰个高踭鞋。嗱，呢啲咪前衛咯，呢啲咪自我咯，即係我覺得香港冇咁同質化呢，喺時裝方面呢，就係、是、多謝啲大陸人嚟到香港乜都夠膽死。咁我唔係揶揄佢呀，即係我覺得喺生活上都係一個潤色嚟嘅，即係當你喺度笑緊人哋奇裝異服嘅時候，喂，你咪仲慘，你又人即係又見咗跟風， 即係咩平衫你又跟又一班人啦，我呢啲啦，即係有揀啲平嘢咁容易撞衫又好鬼老土啦。你買貴嘢嗰啲，你估個個好似大坑 Wyman 咁有氣魄嘅咩？即係著日日都有一件時裝，一年裏面都唔撞衫嘅，而乜都夠膽著嘅。我覺得即係你笑佢還笑佢，但係佢亦都係香港一個前衛嘅指標咯。即係香港人係夠膽咁樣做，先為之前衛啊嘛。咁佢大陸人都好前衛，不過咧我就唔太欣賞咁解啫。死咯！我就係變咗講嘢機器啊，停一輪嘴都冇停過。啱啱琴日有個朋友同我講，佢話：你變態，一條友講三個鐘都得嘅。咁但係咧，佢唔知道我有呢、這個有呢個竅門啫。那個竅門就係得閒讀下 Siri 咪得咯。啊，係喎，未覆曬你添啊，仲。同步啊，好啊 ，Candice 你好 ，Nancy hello， 今日 Nancy 你今日收唔收到 notification 呢？有人收了三次，因为我自己所以我按了几次，又 stop 又继续又 stop 又继续。咁嗱，呢个 somehow someone 咧，我唔知道你系改咗名啦，因为你系新嘅听众咧，因为 somehow someone 咧，佢写啲嘢咧，哇，好尖酸刻薄嘅，即系好啱我睇嘅，其实原因咧，佢系。是我相信啊 ,somehow someone 呢佢就唔係开住我把声当係 background sound, 即係好似啄豬肉睇无线嗰啲师奶咁嘅，佢真係有认真听嘅，因为呢佢讲出好多佢嘅睇法啦，亦都係我哋关心嘅睇法啦。咁如果大家有时间嘅话呢，就拜读一下 somehow someone 喺另外嗰几个 video 嗰度留啲咩言啦，咁佢讲啲嘢都有启发性嘅对我嚟讲。咁啊 ，JJ Lan， 我仍然听你噶，即系你不嬲都听紧，系咪咩意思啊？哇 ，KK 中，我、哦、几好啊，呢排都唔错啊，心情都唔错，喺啲健康即系开始觉得真系唔系好掂啊，真系要运动。因为把声至到呢个钟数又沙沙地，我今日都冇劳动过，我又系喺个客嗰度狂吹咗半个钟头水啊嘛，只不过系。就有有人叫我呢就找次官上嚟做下嘉宾都好，我下个礼拜就找佢睇佢嚟唔嚟先。咁我最怕呢佢又问返我，喂你上返嚟做禁室啊，咁讲。唉，我觉得我做唔落去嘅感觉呢係越嚟越强烈啦。即係可能两个月前呢我都觉得我都等下次官返嚟我都上去找下数啦，因为我答应承咗佢嘅。咁但係我越嚟越觉得做唔落去，因为有好多情况就令到我觉得有窒息嘅感觉，同埋亦都唔係观众嘅 benefit 啦。即係我觉得以前之所以有啲朋友鍾意听我同埋 Pamika， 就係大家舌剑唇枪，大家尊重，或者大家都唔俾面，都起码有个对话。但而家我觉得冇呢种效应啦，已经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啦。恶摇头唔讲咗啦，我就唔会剧透，因为我未睇，我听日先睇。Angus 话文望好，任何媒体平均发展，你系咪讲紧啊林郑咧？今日收到两次通知啊，咩系啦？冇错，我觉得唔见咗两部 notebook 咧，我觉得根本就系有条友去交收。嗱，我纯粹系编剧角度啊。我觉得又是有人负责交收那两部电脑是给某些部门的。咁但是我想这个人都是有良心的。他就报警咯，即是等人觉得他是不见了，就并不是他交给人咯。又或者根本就有这个计划，就是报警告诉全世界听呢，告诉香港人听呢，你估你真的没人看着你的。即是一个白色恐怖的一个表态来的，我觉得是。所以一定是不是好嘢，亦都唔会巧合咯，认为。哦，头先阿窝冤话 Panasonic 嘅 Lumix 重组。我都希望重组啦，即係点解 Panasonic 出嗰部 GX4,GX5, 由 GH1,2,4 都已经有，因为佢实在赢成条街，任何嘢无论性价比，无论佢 quality, 无论佢嘅方便程度，都係赢几条街。咁但係如果佢真係重组或者佢執笠呢，真係好失望。 原因就是 Panasonic 呢它本身在有一年奧運會呢，因為平時奧運會指定的 camera 呢長年累月呢都是 Sony 的，都是壟斷了的，因為 Sony 都投資很多在那些大型的錄影機攝影機那裡的。但是呢有一年呢是由 Panasonic 拿了這個權，咁呢佢就因為咁樣投資咗大量嘅錢，例如一啲 digital 嘅廣播系統啦，有部叫 M2 啦，即係一個 digital 嘅母帶嘅 system 嚟嘅。咁佢都係發明咗好多唔同嘅專利嘅咁樣。咁尤其是嗰年呢，由嗰年我唔記得係1996年以後唔知邊一屆呢，就 Panasonic 負責全場奧運嘅錄影嘅。咁嗰場呢佢攞得呢個錄影權呢，攞呢個專利呢，當年啦專營權呢，原因就是他發明了一些不同的 high speed 的 video camera， 尤其是有一年你咪見到跳水在個高台跳水下來的 camera 在上面跟著潛跌到落水底，那個 cam 的慢鏡快鏡現場即刻慢鏡 playback， 即是那個 system 呢由他開始的，即是他行前了 Sony 一決當年。咁於是乎呢佢就攞到呢個權啦。咁當然佢蝕咗好多錢未必賺得返囉，即係因為始終都改變唔到呢個世界呢係用 Sony 嗰個喜好囉。咁但係喺科技上佢真係行前咗一大好大步啲嘛。即係奧運之後呢 ,Sony 好多年之後先會有 high speed 可以拍攝到一個 high res 嘅畫面嘅技術，或者佢唔肯投資啦，因為坐擁咗全世界電視台嗰個 video 嗰個 system 嘅先例，即係先機。咁變咗以前再耐之前呢 ,Sony 嘅機身嫌佢啲鏡頭唔靚呢，咁佢就換咗有個富士鏡啦，富士鏡係好嘢嚟嘅，同埋有個鏡係 Ikigami 啦，有日本嘅廠專係做TV lenses 嘅廠牌。咁而家清一色呢都返轉頭啦，全部都係用 Sony 同埋用呢、這個富士鏡嘅。咁但係後來呢去到consumer 嘅 video 由 GH1 同埋 5D Mark 1開始就改變曬啦，開始咁開始用相機掹嘅 video 呢就越嚟普遍之後呢，咁相機掹得嘅話呢就即係電影嘅鏡頭嘅掹得啦，係咪？咁於是乎呢就而家好多 video 嘅製作呢都開始用電影鏡頭啦，即係因為換支鏡就可以改變曬成個畫面，咁加上佢哋而家嘅 sensor 技術越嚟高嘅時候呢，咁又亦都係進步得唔少嘅。咁因為呢個機會呢 ,Sony 冇喺嗰方面發展呢，就俾咗個機會其他 camera 啦。以我所知呢，香港電視啦 ,TVB 啦都已經用咗一啲拍電影嘅器材去製作佢嘅電視劇，例如用 ARRI 嗰個型號叫咩唔記得咗 ,Red 啊，咁用好多唔同嘅機去做呢個製作。咁變咗呢因為一個革命呢，即係其實都係一個由 consumer 機產生嘅革命呢，就去到成個電視台變咗天啦。咁令到今時今日電視台嘅器材革新咗，就唔係一定用 Sony 啦。咁大概我講見到嘅嘢啦。咁亦都答咗頭先朋友嘅嘢啦。咁我個答法又唔好 Siri 嘅，除非你問我啲好私人嘅問題，我又焗住扮 Siri 嘅啫。咁我又罷工。阿 Candy Su， 我鍾意播留言呢一 part， 好事全部我即時回應。係呀、啊、即係如果個節目都係咁就唔好聽㗎啦。唔係個節目都要找數㗎嘛。蘇倫剪曬片未呀、啊、其實我早排做大台嗰啲片呢就剪曬㗎啦。而家係爭個 versioning 啦，同埋加字幕呢就未做曬。咁所以爭少少啦。咁監製都吹得好勁，因為你做唔曬冇票收，單都遞唔到。咁但係奈何呢排比較忙又接到第二單嘢。咁所以我都要講㗎啦，所以我今日唔可以講太耐，完咗呢個 live 呢我就要繼續做工囉。 企重咁樣講嘢真係好 deep 㗎 ,hot candy, 新 iPad 好平靜去 Nanjazz, 咁一样有人信谢霆锋识煮餸，唔系只系识灼羊。Nancy， 你系我份工度都体会到好多井底之蛙。Terence Wong， 嗨，今晚系咪讲工学特工队？我要真普选，我要真普选。月娥中三七特首郑月娥，劣迹败行一流罗，推销政改甩诊歌，天怒人怨迷恶果，官到无求乱发火。佢饮完水吹我摸张及 Nuka Brown 到 Gary Leung。Hello, this is Gary from Canada again. Glad that I have a chance to watch live go to again. Yeah. 喂，多谢你啊 ，Gary。咁啊，介绍多啲加拿大朋友听啦，因为即系加拿大嗰生活其实好啱听我节目嘅，因为我讲嘢比较 hea 啦，同埋我又唔会话啊，不过又唔系，我咁谂一厢情愿咗。因为如果唔系咁咧，嗰啲闹人扑街冚家铲嗰啲人点会喺美加筹得咁多钱啊？系咪？咁所以唔紧要啦，即系都系攞个话题啫。咁多谢你先 ，Gary 阿俊 ，Hello， 俊 can look a brown 就系你啦。阿俊咧，我未开始，我搭紧车翻屋企嘅时候，已经追紧数噶啦，好心急，系咪好眼瞓啊你？所以要快啲。再林郑嗰个打油诗系咪你作噶？我要真普选。我小学嘅时候好中意作打油诗嘅，嗰阵时都未流行啊，卢海鹏，即系我讲四年班嘅时候。咁但系当你继续有呢个兴趣作打油诗嘅时候咧，就俾人话超又喺度卢海鹏黑仔爹哋咁样，冇办法啦，佢都唔知道，因为打油诗系好耐噶啦嘛，伦文序已经成日作噶啦嘛。八爪鱼我咧今晚就唔会讲呢、这个工学嘅，因为我未睇，我听日先睇。咁我只不过咧我出呢个 post 嘅时候，我好心急，因为佢咁买飞咁解啫。嗰阵时一份工咧，都喺回到好多井底之蛙，咁又系噶。有时喺职场里面咧，系即系其实系个社会嘅错咯。其实每个人咧个智慧，我觉得都系差少少嘅啫。但系有啲人咧就俾个生活，嗰、那个 regulation 咧，令到佢变咗一个好平庸，甚至乎平庸以下嘅人，因为可以唔使用脑，又可以有粮出。咁有人生活係咁樣取捨嘅，我覺得都正常嘅。咁啊 ，Jan 咧就話有人信鄭鋒真係識煮餸，唔係只係錯樣。不如講下鄭鋒啦。鄭鋒其實我一早已經講咗噶啦。如果有聽開嘅朋友咧，其實我講緊佢嘅笑料咧，即係而家先有人發覺咧，咁啊算我前衞啦。OK， 咁你新 iPad 好平啊，乜出咗啦咩？咁樣及下先。我都完全唔知道蘋果有嘢 announce。KK 就話咁樣講嘢真係好啲㗎。喔、哦、即係有可以聽下讀下 live 咁樣係咪。咁我覺得呢樣真係好嘅，有個時間可以聽下人講嘢。因為我覺得有時做網台做到變態嗰啲人呢都好大程度呢，一係就話你好嘢，話你嘩好正呀、啊、咁樣。一系咧就话闹人，即系 M 型发展啊！即系一系赞，一系屌人，呢两种咧就系、是、嗱，俾人狂俾人赞咧就系、是、一路做节目嘅动力啊！好多人即系明明系一个 nobody， 但系无端做咗节目嘅时候，哇！突然间俾人捧咗上天，咁于是乎令到佢嗰种长期唔受人，即系长期受人忽视嗰种颓风咧，就一晚之下改变咗，咁所以令到个人好膨胀。佢完全冇心理準備，覺得有人咁樣讚佢嘅時候咧，咁、那個人就會好膨脹啦，就會鬧，即係覺得鬧人都可以有人欣賞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咁係咪一件好事咧？我就唔會評論嘅，原因就係呢個係一個新嘅秩序啦，或者係一個發展啦。有時潮流巨輪嘅嘢改變唔到噶，尤其是。我点样欣赏一啲品牌嘅相机，同埋我好憎啲品牌嘅相机咧？往往咧，我系一个超级灯神毒药嚟嘅，即系我中意嗰啲咧都死得好惨嘅，最惨人都系嘅。即系我中意嗰啲演艺界嘅香港演艺界嘅朋友咧，就真系唔好彩啦。如果我捉埋一中意咗佢，所以我尽量都唔会落感情嘅，费事害死人啦。即系讲笑啫呢、這个贪神啊！阿 Mike 系咪我识噶？叫得我呢个名字，我只系同另外一个朋友叫神爷咧，我叫佢神爷，佢叫翻我探神嘅啫，或者探爷嘅啫嘛。阿 Mike 你系咪嗰个 Mike 咧？究竟 啊，謝霆鋒啦，講下喂，謝霆鋒，即係我頭先解釋咗，即係即係其實佢嗰啲咁嘅咁膚淺嘅 acting 咧，同埋佢仲係食老本咧，即係挫靚仔啊，佢話生意成功啊，又或者哇煮餸都有識煮啊咁樣，你睇佢磨嗰把刀咧，真係笑你撲街啦！你磨親刀咧，你就係要把刀钝嘅地方磨走佢，佢有啲金属片飞出嚟噶嘛？如果你微细睇到，佢喺个包面前咁样尖夹咧，有人夹到嗰把锯齿刀，我就睇唔到啦，因为 mon 太细，手机喺咁磨个锯齿刀咧，即系两败俱伤噶，锯齿又俾你磨到钝咗，嗰条磨刀嗰条棍又俾你磨到花晒，白痴啊！即系你唔可以怪晒郑锋嘅，个导演亦都系啲常识好欠缺咧。先至加埋先會有呢種畫面出現嘅啫，同埋咧亦都有人留意到我咧，即係望啲好近嘅話，望啲魚子醬咧個眼神唔係望魚子醬嘅，唔知望咗喺邊度嘅。咁樣咧，即係我一早講曬㗎啦呢啲，咁所以我見到咧，我終於覺得咧，即係英雄所見略同啦。但係只不過一早已經同大家分享過㗎啦呢樣嘢，咁但係都當笑片啦唯有。咁但係其實劉德華都好笑嘅，咁但係只不過。即係香港人呢就笑窮不笑娼，咁於是乎呢即係呢個情況之下呢就可以削弱咗我哋嗰個判斷力囉，對任何事物即係你明明見到你都可能 ignore 咗啊，或者嘩明星都係咁講喎，嘩食神都係咁講喎，連嗰個食豬油嗰個叫蔡蘭都話好食喎，咁樣即係人就其實咁樣去 judge 一啲嘢呢，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可悲嘅社會嚟，即係人就會變得越來越蠢啦。咁當多數人都蠢嘅時候呢，通常有少少思想嘅人呢就被排斥呀，咁呢個有一個黑暗時代嚟嘅。 勁風 Panasonic 更正不是解散是重組、 oh. and John Fred 全從下早前想分析業務出售，攝影機是不是其中一部分就不清楚。 On to 47 AJHello 探长、Connor Sir， 不是执咩歪康 ？Hello 探长 Keith Ching， 你讲好多次啦，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 ，Hello 迟咗金记讲乜 ？Blackter，Hello Karen Lam 探长，好似讲到自己试着过变过猪肉佬咁 ，Hello Hard Candy， 香港人系唔想有自我 ，Waters Zero，Hello 探长 ，Winston Wong Crop Tech。金小文你好，探长 Hello Walt YUEN 相机发展应该是少年不提供感光元件比其他厂大 L 哇多谢你啊，9527。我见过一班范冰冰咁样样嘅北方佳丽响铜锣沟乌劲风 Panasonic 开发出超高动态范围有机 CMOS 是传统版本的100倍。Rosie Hi Nancy， 你今日收到啦 ，Anton Fred Fashion 嘅嘢我识调节。转话题，小道老多迟啲提法烫到国会，大麻加拿大全国合法化，每户人家可以施种某个数量，好似五火 Camino 撞衫严重过撞车。Somehow someone now 面红令 Albert Yard 探长你好。 喂，其实 Somehow someone 系咪我朋友嚟嘅咧？我想知道。即系你知道嗰啲嘢咧，都系我以为冇乜人知嘅。咁啊，欧不忧你好啊，欧瑞强，忧瑞强，sorry 啊，呢个比喻可能侮辱咗你。fashion 嘅嘢啊，梗系识条铁啦。咁但系你都可以用你嘅直觉去讲一啲你嘅睇法噶嘛，唔系唔识就唔出得声嘅。即系我九吹廿四好处咧，就系我从来都唔怕丑嘅，即系。当然我俾人讲啦，虽然阿监仔都成日都耻笑我啦，咁但系唔识都讲出你嘅观感，可能系当中有啲嘢学识噶嘛。譬如你咁样讲完，有人话唔系，更正咗你，咁你咪识多样嘢咯。但如果你一世都扮识唔出声咧，可能一世都寻求唔到真相。咁加拿大全国合法化，每户可以有自己种五棵啊？喂，呢样嘢可能系我会移民咗加拿大嘅诱因嚟嘅。我觉得非常好喎。Nancy 收到 notification 啦。咁啊劲风嘅 Panasonic。係啦冇错啦。就係、是、当年嗰、那个奥运呢就有一个大跃进。 即係如果唔係至到今日呢都可能唔會咁普及囉。而家手機都240格，我問你死未。9527，你見到一班范冰冰咁嘅樣喺北方街銅鑼灣，係咪喺富士大廈？我想知。相機嘅發展應該是 Sony 佢撳住啲CMOS， 即係啲 sensor， 唔俾其他廠，所以咪焗住人哋研發囉。即係有時咁都好處㗎，因為而家唔係淨係 Sony 一間廠去發可以出到 sensor， 好彩。咁有幾間廠都出到嘅。咁 Winsome 你好啦， Crop Top 係咩意思呀？唔明白你講乜喎。香港人是不想有自我，咁就係喎，因為香港係崇尚平庸㗎嘛，你見到最平庸嘅嘢呢嘅人事物呢喺香港都會成功喎。其實我喺2000年左右呢，我又係因為我2000年之前呢我係唔會穿短褲出街嘅，因為我知道自己個小腿呢係特別粗，或者大力水手咁嘅，咁所以咧我好憎着短褲嘅，自暴其丑嘅。咁但系到2000年嘅時候咧，我相對啊同一班，我當時打工啦，相對同一班比自己後生成十年以上嘅同事打工嘅時候咧，咁我成個人都年輕曬啊，就完全唔介意自己嗰個小腿嘅匹牌咁樣。咁於是乎嗰陣時可能着 hip hop 衫啊，因為好有在咧唔使拼唔使成一着上去，但系點一照個直身鏡咧頂，即刻變咗豬肉佬咁樣。咁但係因為嗰種舒服呢令到我繼續會穿嗰啲 hiphop 衫啦當時。Hello, Ata, 你好仲有蕭志榮。喔那9527就係蕭志榮。都唔係好遲啫，同埋我講咩話題亦都唔重要，我覺得。Kith 話我講咗好多次係咪講謝霆鋒呀，咁我唔會繼續講啦當然。咁有人話執咗，有人話業務分拆，業務出售。咁我梗係希望後者啦，即係我見到個消息呢好似唔知由 Eason 嗰度出嚟嘅，就話執笠嘅，我真係嬲咗成晚嘅，都係唔係嬲，即係唏噓咗成晚嘅。咁呢嗱，聽講 Panasonic 呢有四個 division 呢定三個呢都會有情況係會分拆定唔知執笠嘅，就係、是、相機部啦，同埋電池部啦，同埋電視啊，電視真係唔夠韓國嗰啲 panel 咁靚囉，我諗或者日本嗰種方法製造一個電視出嚟嘅成本可能好高啦，咁可以我淨係知呢三個囉。咁譬如講到頭先話電池業呢，但係早排亦都見到一間佢同 Tesla 一齊研製嘅一間電池廠啊，叫做唔知咩 factory 咁樣嘅，係出啲好前衛嘅汽車電池呢，好似嗰個 laptop但有個 handle 咁樣插落到車門嗰度呢，就係、是、可以更換電池嘅。咁你幻想係如果油站呢去 stock 咗大量呢電池，隨時啲車去到呢就嘩換四部 laptop 出嚟，即係每邊車門兩部，咁可以行到400公里咁樣。即係呢個亦都係好前衛嘅構想嚟嘅，我覺得。咁所以總之有啲對世界或者社會有貢獻嘅廠牌呢就漸漸式微同埋俾人收購，或者自己撈唔掂賺唔到錢，就留返啲老千嘅品牌呢，同埋啲不務正業不思進取淨係喺 marketing 嗰度落功夫嘅一啲業務呢就係、是、賺大錢嘅。即係我覺得呢個價值觀呢唔多唔少呢都係由大陸呢個熱錢嘅誘因呢，因為啲人易呃㗎嘛，你喺嗰方面做得好勁嘅嗰啲人欠缺常識同埋欠缺 user experience 嘅人呢就零舍鍾意買啲呢大量做一個 marketing 嘅包裝嘅一啲品牌呢就傾斜嘅。咁變咗我以上講嗰個嘢呢就似乎成理囉。咁都係嗰句啦，有咩政團滅亡咗對個世界好啲，我諗大家心中有數啦。咁所以 China Free 呢我希望係將來嘅主流啦，但係而家都未係啦當然。OK。啊，点解唔攞呢一版大隻字？Winson 话咩啊？ 韻神王，理解你做唔落去嘅感覺，勁風 过隔离打下泰文啦。颜思瑞咁实，我认为系开题问题。World Y U E N， 冇错，听你同女王互串好听。Catherine 声探长，监制你好 ，Blackter 有朋友话 Panasonic 更正入京新闻用错 dismantle 呢个字，但系咪用错字都好，感觉都唔系好乐观。 嗯，系咯，阴公。咁如果你识睇日文嘅朋友咧，不如睇下日文佢紧讲啲乜啦。帮下手啊，阿塔，你不如叫阿斌帮我睇下呢个新闻啦、啊。你连嗰啲咩 Sabi 你都识咁劲，隔篱打下泰拳啊！我头先咧临出去嘅时候咧，及到里面咧，哇！真系，我又唔够胆话啲阿 Sir 啲师资好差嘅，因为阿 Sir 好劲嘅，因为我早排成日同佢等 lift 咧，佢咧肌肉发达，好似好打得咁嘅。兼甲咧，日日都要练嘅。佢话唔知去旅行廿几日咧，一唔练咧就等于冇，即系等于佢练翻100日啊！即系同我咁讲。咁你谂下几中意打拳或者几中意，即系几严谨，你就知道阿 Sir 其实得嘅。咁但系啲学生咧，我见到成班咁样啲中女师奶咁样咧，嘈到不得了，挂住倾偈咯，一路打啊，一路笑啊，玩啊咁样，即系觉得嗰个练习气氛真系差啲咯。可能阿 Sir 自己劲，但系。唔知点样钳制呢啲咁嘅好多声气嘅师奶咯，咁所以就令到我却步咯，想报名噶啦，本来，因为如果当我自己一对一，梗系冇问题啦。咁但系当我要同呢啲咁嘅师奶一齐去 train 嘅时候，有冇啲嘥时间咧？你觉得？除非我系黄师傅啦，金室阿 Nancy 话，我认为系开题嘅问题啊。点解咁讲呢？可唔可以指教一下呢？阿窝就话觉得胡串好听，好多人都咁讲，但闹交都话正，唔知点解好好笑。监制呢就喺屋企，就冇过嚟。阿 Jeff 碌你好，咦，好似未见过你喎，你系咪第二个名噶之前 ？Jeff 碌探长你好，又嚟报道。我是 Zuka 64，大家好，玩信王。另外上次我仲话要俾返 credit 女王，要收返。 点解呀？ 原来佢寫篇动之以情嘅长 post 话唔好再同路人互插，只係想人唔好再插佢。到佢自己做节目仍然係咬住唔放，係咁闹返文同薯粉同300+。如果唔係想听清楚长毛讲乜，真係要熄机。World Y U E N 唔止你，近排俾人读紧 Panasonic Board 啲影相，转个头整单咁嘢，一直忍手系个 pan 对比度强烈过头，但是佢先影后对焦真好吸引。Terence Wong 想问下4K 120fps 摄影效果同其他有乜唔同？恶徒要探长唔做禁室都好。呢排女王麦近 Jeff Lin 打油诗，令我谂起以前东方日报咸湿版 阿妹啊嘛，阿妹 唱物以类聚， 物以类聚，你讲咩同咩先？我都唔明。喂，咁咧系咯 ，Jeff Lin 啦，你好啦，新朋友嚟啊，相信系。咁呢个唔知咩 Onisuka 64咧，又好似我谂我都嗱阿 Jeff 咧，我谂佢都嚟咗一排噶啦，因为佢识得。前后打标点符号，但系64咧呢位朋友咧可能新嚟就欢迎你。咁如果咧你想听得清楚咧，唔会误解咧，咁喺嗰句 message 前后都应该打个标点符号咧，仲有中文标点符号，咁咧就可以即系分隔咗一句同一句之间啊。如果唔系咧，好蠢嘅连住落噶。阿 Vincent 讲嘅嘢咧，即系其实我谂你因为仲有听佢啦。咁所以你都了解嘅，但係类似啦，即係我觉得佢又唔係坏人嚟嘅，即係只不过佢自己讲完嘅自己唔记得咗，就证明咗其实佢根本就冇乜立场嘅。如果唔係唔会自己即係唔係冇立场，即係自己讲嘅嘢之前係冇经大脑就噏咗出嚟啦。例如话诶唔好互插啊，将啲阿妈嘅女人嘅嘢讲咗出嚟，跟住呢佢又钳制唔到自己嗰个真性情，因为觉得认为应该要闹人㗎嘛，因为好多人想闹㗎嘛。定系调转都得嘅，即系或者佢本身咧个人咧就系真系好想同路人唔好互插，但系点知咧 个口快个脑就讲咗啲唔系自己心里面谂嘅嘢出嚟，即系你点样演绎都好啦，我都唔想深究啦。咁总之咧，一般听众如果系对你有感情，想听你嘅说话，知道你个人系点，或者想听到一啲比较更加多接受，唔系比较更加多接近现实嘅嘢，或者你嘅睇法嘅时候，你啲听众真系无所适从。咁我讲嚟都嘥气，因为我都唔会同佢对话嘅。唔通我将呢啲科学俾佢咩？系咪先？佢又唔会听嘅。所以咧，如果大家对佢有啲意见嘅话咧，就不如直接，即系你仲想听佢嘅话，你可以直接可以喺佢嗰度留言啦。咁变咗，即系而家讨论都 OK。即系只不过，如果你真系想继续听佢，想佢走翻正路嘅话咧，就希望大家嘥啲时间同佢倾下咯。窝冤就话你都俾人读紧 Panasonic Body 影相啊，但系我觉得 Panasonic 影相咧，我觉得真系都唔系好理想啊。但系影 video 真系一流，因为我可能我行业有关啦，影相我而家都好少影，但系我而家影相我会用 Sigma 咯，因为 Sigma 嗰个外星科技嘅 sensor 咧，真系唔到你唔服噶，劲到。其实Panasonic 你话对比度强烈过头，其实呢啲所有嘢你都可以教嘅。你一个 preset 嗰度有个 customer， 唔系有个 customize 嘅功能噶嘛，即系你有几多 contrast 啊，你颜色有几浓啊，甚至乎你个 sharpness 有几 sharp 啊，你全部都系自己 tune 噶嘛。咁我用相机咧，我全部嗰个 profile 我都系自己 set 嘅。咁所以呢，即係出到嚟个效果呢，就我都係会理想嘅。咁你嗰个 sharp 个头你用唔到 Canon 添。因为 Canon 嗰个 preset 呢，嘩，啲黑位直头黑到冇晒感情㗎。即係嗰啲暗位呢就冇晒 detail。咁但係呢霎眼焦喎，你望落去嘩好鬼利嗰啲嘢咁样。咁即係个人唔同嘅，有人唔想執相或者唔想纹相呢，係嗰啲 ok 嘅。咁同埋 Canon 有个好处就係 Panasonic 一世都追唔到啦，暂时都就係佢个 ISO 呢就係好强横嘅，即係去到万几都等于 Panasonic 嘅800咁嘅啫。咁所以呢样就要赞嘅，但只不过唔满意嘅地方太多，係呢样我唯一满意嘅啫。打油诗东方日报就係、是、阿妹今日着得少，真係阿妈穿头就好巧咁样嗰啲呢，即係乱噏啦。咁总之嗰个波士系列呢，亦都我细个成日拜读嘅一环节嚟嘅。因为佢啲漫画都好少㗎嘛，有嘢睇下㗎嘛都。物以类聚我未知你讲乜 ,Winsome 呢就咩谢霆锋啊，你讲緊。 韦上翁，究竟点解呢两日咁多人讲谢霆锋能是你曾经下五冠女王，请佢讲 Tantrum， 但无讲到，因为系其他讲 Job Steve 嘅节目听到 Tantrum 瑜伽，所以想听。其实讲呢啲题目系好有趣噶。Jason 帮探长，你好，又是大马听众来报道。看到有人留言说找次官来狗吹一下 ，Rose 是我将一财锣鼓俾咗叔叔怕怕睇，位地话好正 ，Angel Louis 实是单嘢，你同我谂法都颇为相近，但同屋企人或朋友讲，佢哋话我谂多咗 short short 地，觉得同佢哋越嚟越冇话题，激死下划线。 喂 ，iPad 128G。3388呢个系咪新嘅 iPad 呢？其实我想买 iPad Pro 喎，应该唔系啦。如果你呢个价钱嘅话，哇，同埋呢个突然间咁静嘅，头先一路都有好多 noise 喺旁边嘅，好似嗰套强战世纪咁啊，唔系，系地球停转日咁啊。阿 Winsome 你又真系离咗地啦。近日点解咁多人讲谢霆锋呢？原因咧就系有个 KOL 咧。就剪咗条片呢，就关于大陆有个唔知咩节目呢，就讲飲讲食讲唔即係讲主食嘅。佢就想同呢个 Jamie Oliver, 比较下，即係想做一个亚洲一同一咁有地位嘅靚仔厨师啦。咁但係分别呢，你真係中国人好无耻，就係、是、呢 Jamie Oliver 真係做廚㗎嘛，大佬。你又夾硬要搵一個明明係淨係識 chop， 不過整個節目淨係教 chop 咪得囉。咁但係呢就又做埋啲懶得設計過嘅動作，令到人好嘔心囉。即係屌大佬，即係你真係型嘅嘢呢，你喺平時流露出嚟一下半下就夠啦。我就不停咁樣 chop 嘅，即係望啲好近嘢又 chop 啦，飲杯水又錯啦，最好少呢就隻香蕉呢，即係我覺得其實 make sense 嘅，但係佢做咩都覺得嘩都好少㗎啦，都係錯㗎啦，隻香蕉你要兩隻手咁搣開個皮㗎嘛，係咪？但係佢揸個香蕉定一錯呢，咁又唔會飛咗佢㗎嘛，因為你始終呢都有一節呢係黐住個頂㗎嘛。咁我覺得其實幾實用嘅呢個方法，即係當你隻手做緊嘢你又錯個香蕉嘅時候，咁但係即係佢錯得零舍作狀囉，真係。即係如果我做呢個動作呢，你會可能覺得好笑，你咁笨柒嘅。但係佢做囉，嘩好型啊，不過型得滯喎咁樣。仲有佢搵個刀嚟磨啲腳趾刀啊，即係搵個磨刀器嚟磨腳趾刀啊，呢、這個真係經典啦、啊。咁同埋啲食物嘅表面嗰個磨呢，即係覺得真係無知到咁樣都得嘅咩？即係如果有觀眾覺得冇問題呢，呢啲真係食屎都得嘅，呢啲觀眾真係。聽個女王講 Tantra， 即係談吹。唉 ,Nancy 呢，我諗你都係聽梁錦祥嗰啲入咗腦啦。其實梁錦祥嗰啲呢 ,Nancy 你真驚嚇五個女王，請佢講 Tantra， 但無講到，因為係其他講 Job Steve 嘅節目聽到 Tantra 瑜伽，所以想聽。其實講呢啲題目係好有趣㗎。 Jason 幫探長你好，又是大馬聽眾來報道，看到有人留言說找次官來搞吹一下 Rose 是我將一財羅鼓比 sorry 讀咗呢、這個咁梁錦祥嗰啲佢都係睇本書照講㗎啫，咁即係 Tantra 可能一般唔係咁普及嘅瑜伽嘅一個玩法啦，即係 Tantra 其實係一個境界嚟嘅，即係練嗰種嘢，唔知又忍乜，就即係總之我覺得呢個真係都係穿著附會，同埋係喺佢個 Steve Jobs 嗰個自傳嗰度嗰本書講過下咁樣就煲到好大，因為呢啲係比較 juicy 嘛，即係你練啲功係同性有關喎，大佬呢人都想聽㗎。咁但係其實呢個 Tantra 嘅意思呢係未必係真係 only for 性嘅，咁所以呢我都未聽過啊 Pamika 講 Tantra， 咁所以呢佢唔騷你，即係代表佢都唔識囉。咁唔係即係呢啲好偏門嘅嘢嚟嘅，咁即係等於嗰啲道教嗰啲忍住唔射又可以延年益寿呢啲，咁呢啲你真係只可以問阿次官，唔次官都唔夠班啊，因為未夠腦啊，即係問阿邵逸夫啦，如果未死，因為呢聽講佢又有好多講者幫佢手練一啲功嘅，咁都係聽講啫，咁但係真係去到成百歲喎，咁樣延年即係咩呀長命百歲喎，咁所以呢就你齋睇啲人讀完本書講返俾你聽嗰啲嘢，我就通常都唔會一定信曬嘅。咁就當然好有趣啦，因為夠 juicy 㗎嘛。Jason Bong,Hello 你好。Jason Bong 好似套戲嚟㗎。馬拉嘅朋友。喂，馬拉人其實會唔會關心啊魚棚杉嘅呢？因為以我所知呢，即係新加坡當地無論咩人都冇人撐佢，好陰功，係得啲比較知性嘅可能做傳媒嘅朋友才會 cover 到一啲嘢，咁所以我覺得啊余鵬參佢嘅幽默感同埋佢嗰種面對呢啲咁逆境佢都夠膽講出一啲嘢呢，我係好佩服佢。阿 Rose 你話俾阿叔睇佢話好正，咁啊喂，如果你話覺得好正呢，你又應該請你叔叔伯伯呢喺六月嘅時候呢就睇一個表演呢，就係、是、一锤锣鼓嘅第一炮，真係喺文化中心嗰度一個表演嚟嘅。咁我早幾日呢上個禮拜呢我都幫佢拍咗一條宣傳片但未剪好。 咁咧，迟啲我再俾啲资料你咧，其实好值得去支持下佢哋嘅，因为佢即系喺呢个粤曲界，佢真系一个专业嘅乐师，走去设计一个同佢哋嘅学有所长嘅一个粤曲嚟做一个实验嘅表演咧，我觉得好难得嘅，因为全个粤曲界咧，佢都只会掹三尾嘅啫，即系只会净系翻唱翻啲经典啊。例如甚至乎嗰啲咩初咩集咩劇團嗰啲呢，佢都要追隨返嗰啲已經出咗名嗰啲人，係掹車邊掹三尾走去呢，黑唔好黑呃啲師奶入去入場聽返佢耳熟能詳嗰啲嘢。我覺得一個社會無論聽眾同埋樂師咁樣都係冇得救㗎，即係我成日都瞄啲人成日唱 cover， 就算嗰啲即係大家千祈唔好以為我喺度歧視嗰啲粵曲或者睇粵曲嘅人啦，即係覺得冇得救嘅地方咧，後生仔都冇得救嘅。一隊 band 明明係有自己作嘅歌，佢偏偏咧 busking 嘅時候咧就要玩啲 cover version， 因為咧就敵唔過喺企喺度聽你俾錢你打賞你嗰啲人，佢點嘅歌一定今天我啊緊噶啦，喜歡你啊緊噶啦。即係我覺得，喂你即係有冇咁冇大志啊？即係你哋有機會有人欣賞你嘅時候，你仲要聽翻唱翻別人的歌？即一两首，我觉得合情合理嘅。唔知点解呢个系同我哋嗰个民族嗰个习惯系有关嘅。即系点解你要受唔住嗰啲人嘅点唱，或者即系自己一定要抢掌声、抢成就，而系冇一个意志去令到人更加欣赏你自己本人嘅创作咧？即系呢个又系令我大惑不解嘅，好可悲嘅呢样嘢真系。因为通理。卖乐器佢卖好多喎，好多人都有兴趣玩乐器喎，好多人有兴趣夹 band 嘅喎。喂，但系出到嚟咁样嘅，点解个你个社会？喂，你近近地你去日本，你去台湾睇人哋 busking， 佢哋玩 cover 嘅 percentage 系少过香港好多啊！真系争气啲啦，不如。咁所以咧，一徐流鼓啊，极欣赏嘅原因咧，佢系用佢所识嘅嘢咧，就开始。即係可能唔係話好突破，完全離經半道去創作一啲咁嘅新嘅藝術出嚟，又不失佢哋原本學識嘅嘢。咁我覺得呢個精神就值得讚許嘅。咁另外我又好瞄嗰啲咧，嗰啲嗰信念嗰啲咧，即係嗱，好多人就欣賞啦。嗱，我咁講又得罪好多朋友，即係覺得佢哋不知所謂嘅，成日都斷章取義或者市場導向，即係gimmick嘅大部分，而佢真正嗰班人去下過幾多苦工，或者佢真正嗰藝術成分有幾高呢，即係可能我藝術我識條鐵啦，我覺得即係佢哋純粹係為咗個gimmick就令到佢有個funding而去咁樣生存囉。即係我見到嘅係咁啦，可能有人一巴兩巴刮醒我，原來佢哋唔係咁嘅，就請你解釋下俾我聽究竟佢係做緊啲乜囉。即係我就真係唔肯明囉。我等嘅人就教嘅，真系呢啲，因为我冇可能识得晒所有嘢，我只系用我一个肤浅嘅直觉，可能你觉得唔肤浅，我睇到啲嘢嘅都唔奇，即系我唔评论自己系咪肤浅先，就费事懒谦虚啦，系咪？系咯，我都试下揾次官先，但系佢又一定问啊，上嚟咩？我度未得咯，上去呢个禁室未得咯，咁样，咁又点样答佢咧？可唔可以教我咧？失竊單嘢係啊，因為好多人都唔想諗一個另外一個唔同嘅睇法嘅，即係覺得你唔諗都唔關你事㗎啦，你諗嚟都冇用嘅，諗多咗，即係話人哋諗多咗，原因就係佢都未諗到嗰度嘛。咁唔緊要，即係唔係人人都天生有一個好奇心嘅幻想嘅，咁呢個應該要包容嘅。Jason Bond 就话好期望同次官一齐做好啦，我都会系咯，提起心肝啦。 劲风上年研发咗反色感光元件，不用抵通滤镜 ，Olympus 用佢 ，Barry Leon 探长可唔可以讲下你以前拍戏嘅时候嗰啲笑话？以前听你讲狄龙，即系你讲嘅杜李龙，真系笑到气。 我记得嘅我都差唔多讲晒㗎啦。咁但係有时同个听众一齐呢，咪同个嘉宾一齐好处呢，好多嘉宾有时讲嗰啲呢就 trigger 到喎，即係好似催眠咁啊。即係你明明嗰样嘢唔记得咗呢，因为佢有冇啲 hints 呢话俾你听呢，你将成件嘢呢好似撩鼻屎呢，有时成抽呢，即係你揸到少少嘅成抽田螺咁掹出嚟，嗰个感觉呢好 high 嘅真係。咁但係一个人呢其实就好难会有呢个效果嘅。咁所以下次呢我试下啦，即係期票啦，我睇下搵唔搵得返以前我一起做电影嗰啲朋友上嚟吹下水。因为喺雨伞期间呢有好多嗰啲朋友 Facebook 都有见嘅。但雨伞之后我尝试约佢呢，佢甩咗我睇嘅试过。同埋我有时搭佢爹去留下言呢都唔睬我嘅。即係可能我敏感啦，就有呢个情况囉。咁道理龙嗰啲真係几好笑㗎都真係。咁你话阿劲峰话 Sony 嗰个不用底通滤镜，我唔明白你讲乜，系咪嗰个红外线嗰个 filter 呢？因为大家都可能唔知呢，一个 CCD 或者一个 sensor 即係 CMOS 出厂嘅时候呢，佢嘅构造已经能够影到任何佢影到嘅光。即係点解咁讲呢？因为人嘅眼呢，其实你之所以睇到彩色系咁样呢，原因就係呢你望唔到一啲人可见光或者唔可见光，就咁解啦。因为我哋可见光呢就係见到一般我哋见到嘅太阳直接照射，或者你而家发明啲灯都係針對人嘅眼去睇到嘅光嘅。嗱，烏絲膽就唔係，因为烏絲膽係火嚟㗎嘛，即係靠高熱產生一个火光而令到你嗰个咁啱嗰个光呢就係人嘅可见光。但人唔可见光呢包括伽马射线啦、 X 光啦、紫外线啦、蓝光都是属于紫外线嚟嘅，应该就系咁咧。呢啲系不可见嘅光嚟嘅，但系佢又存在嘅，的确系咁咧。一粒 sensor 制造出嚟咧，佢又可以睇到好多呢啲光嘅。咁于是乎咧，佢为咗迎合人嘅眼睇到嘅嘢咧，就加咗块 filter 嚟 filter 咗一啲紫外线或者红外线咁样。红外线咁于是乎咧，就Sony 好似发明咗唔知唔使嗰块 filter 都能够影到嘢嘅，即系将嗰个構造改變咗之後呢，就聽講會影到啲嘢會更加 sharp 更加利嘅。咁我覺得呢個科技呢雕蟲小技囉，我認為。我覺得真正嘅勁嘅技術呢就係三 CCD 同埋三塊原色嘅 CMOS。我覺得呢啲先係一個入流嘅，可以講得係高科技囉。所以我覺得嗰個喺 D88 產生，即係嗰個唔係 D88 定係另外一个即系早期嗰个发明咧，我唔知道你话 Sony 研发嗰个元件系咪我头先讲紧 D88 嗰块咧？因为以我所知 ，Nikon 嘅元件都系 from Sony 嘅。哇，点解仲有咁多人入嚟嘅？可能有啲人谂住我会好嘢咯。 Candice 哈哈，我阿妈都磨得叻过佢歪唱，要啊！霆锋真系好冷静噶。Candice， 我想探长同次官讲下咸片。徐文探长你好 ，Albert 也冇所谓，朋友先会咁讲嘢。W N N G A I try 老探 Wilson 王 Crawford， 你头先形容嗰件紧身嘅衫，多谢你啊，9527。Crop top 即是短身的 top， 利身、做 fashion， Celine Wong， 今晚又不见 Kent Lung， Antion Fred， 好像有人说过探长好像台湾911个洋葱，我常 YouTube 看，哇，真是好卵柱，也是李亮探长，你好，多谢你啊 ,9527。回应探长，那班范冰冰在维园出现，五个女人各样都整到范冰冰这样， 很壮观、 Somehow 生魂 Nula， 未有这样的荣幸是探长朋友，只是和你年纪相若，加上由 D100 跟住听探长到现在，可能感先某程度上 click 到下啫。 Connery Show Panasonic 和 Tesla 一起合作做电池， 是喎，有个唔知咩 factory 喎，记得佢哋嗰个 project 叫做。咁啊，心安原来係咁，咁啊可能年纪相约呢就你又明白我啲话题讲啲乜，即係容易啦。因为我发觉呢，我呢啲跨年代嘅人呢，即係所谓跨年代呢，就係你应该喺嗰个年代你做啲乜嘢 而你去到五十岁呢，你都冇嚟成就呢，咁我自然就会同一啲未有成就或者年轻啲嘅人会 hang 勾嘅。咁我所谓跨年代囉，因为我啲同辈呢，哇，就打晒 golf 啊，凑晒仔啊咁样呢，同埋又品酒啊，同埋有时又亲建制啊咁样。即係我因为我去到五十岁都仲係学习阶段呢，就令到我忽略咗一啲成就。咁於是乎呢，我就变咗同返我嘅同辈呢就冇咩话题傾嘅，尤其是一齐长大嗰班啦。咁所以被变咗焗住嘅跨年代囉，即係被跨年代。即係有啲人觉得啊，你都懂得几多后生嗰啲嘢喎，其实都系我嘅生活嚟㗎嘛，因为我焗住啦。因为我生活緊嘅圈子好多多数人嘅年纪都比我小十年二十年咁样。甚至乎今日开会同某个公司嘅 president, 开会嘅 president 后生咗两年。咁所以冇办法啦。咁仲有台湾嗰个咩911嗰个洋葱，我唔知係边个，有冇人可以 paste 张相去我个 Facebook 嗰个比较观摩下。因为呢度 paste 唔到 link 嘅，以我所知。咁仲有多谢指教啦，呢、這个 crop top 原来就係嗰件福尔摩斯。好正啊，你幻唔幻想到我讲嗰个中女嗰套衫真係好犀利。同埋嗰隻粉荧光粉红呢，直头係鱼烂盛会呢美国鬼王嗰块面嗰个色嚟嘅，好劲。仲有 Albert Yeo 係啦，你咁大方真係好啦。次官讲咸片呢有啲棘手啊，佢而家可能进修嗰啲呢，我畀咗几条好 link 佢。因为有一次呢，佢唔知讲一贯道啊，讲啲宗教嗰啲，咁次官你知咩叫一本道啊，唔知咁样。好彩佢冇喺度斗吹啫，即係证明次官係一个老实人嚟嘅。因为我识好多对手呢，你有时问佢嘢呢，佢点都唔会话唔知㗎嘛，死顶同你顶住先㗎嘛，咁出事啦。咁所以呢，次官呢是一个好有智慧同埋好老实嘅长者嚟嘅。一本道都唔知嘅，即係证明佢啲生活都几正经。带埋发发 e-cancer, 造福人群，係呀冇错啊。我觉得其实嗰啲西医呢，佢用态度呢即係同布殊家族一样嘅。一唔妥打打到自己都即係七伤拳咁样，咁个人就好快死嘅，同埋嗰、那个治病嘅过程同埋治病嘅后果呢，都系对你个生命嘅 quality 系大大打折扣嘅。咁所以虽然系医到 cancer, 但系个人都废晒，即系嗰种体魄啊、精神啊咁样，咁何苦呢？咁但唔医就死喎。啊，竟然冇人知道讲边个大坑歪文啊！头先我讲咁耐。哎呀，又读唔到嘢啦！张子成就话小腿粗先至够长命啊，咁嘅原来唔系，我老豆条小腿都冇我咁粗，但我老豆就100岁咯。 小腿粗先够长命，你仲有排玩，每星期做一个钟运动就够。好好享受人生 ，B 话多谢你啊！五个范冰冰咁得人慕 ，Y 恒 C H A Hello 你好， 院长你好，多谢你啊！9527啦，范冰冰显灵 ，Jeff Lut 小腿粗对我嘅困扰反而系着长裤，好易变连扭脚。 咁边个叫你着啲咁窄嘅长裤咧？潮童冇办法啦。咁但系我而家都系着啲比较窄嘅裤嘅，所以除鞋嘅时候，除脚除裤嘅时候呢，要搵只脚趾钳另外一个裤脚出嚟。所以脚趾近来好粗壮啲肌肉。哇，我见到有新朋友啦。基拉泰和系从来未见过呢个名字，有霸气得嚟，有少少阿基拉嘅感觉。 基拉泰和慈世大到 Karen Lam 见到长毛上女王个节目解话的情况，感到好唏嘘。慰劳取暖都唔系去嗰度啦，劲风 Panasonic 将 D 揾唔到钱部门拨去揾到钱电器部一齐做靓盘数 ，Tune Room Chow 先嗌上堂。黄思全最近开 FB Live 引用啲古文同历史同两年前做网台节目时好似完全一样。Like 数系佢做新闻主角后好似得两位数 Y 红 CHAU 新加坡 iPad 行 A 九 Blackter。讲起大麻，我谂起呢排好多人 forward 几条片，讲北美有人食咗一只由大陆产嘅毒品 Flaker， 啲人变 size zombie 咁样，仲会食人肉。 哦，系咪嗰只肉盐咧？真系呢只 Flaker 系咪嗰只产品咧？但大陆制嘅产品，我谂大陆人食咗反而冇事，会唔会啊？因为大陆人个身体里面已经好多 chemical 噶啦嘛，佢平日食嘅嘢咧。阿黄师傅嘅近况你都知啊？哇，你真系好得闲喎，周段贤，你系咪佢追踪佢嘅 fans 嚟嘅咧？将啲古文同历史同埋两年前嘅节目，好完全一样。嗱，我觉得有啲人系好强横嘅，即系嗱，我就唔能够将我曾经讲嘅不停咁重复当新嘢嘅。我顶笼饮生水讲过四五次嘅啫，饮生水我谂好耐冇人听过啦。吓，讲起饮生水咧。我本来已经唔记得咗饮生水㗎啦，因为我费事讲啦，讲咗好多次。咁点解近来呢睇新闻呢就见到观塘麦当劳呢好似话要拆㗎。我真係想去返个现场拆之前啦，我唔知有冇机会呢去返个现场凭吊下我当时呢一世人第一次被黑社会揼嘅地方，就喺麦当劳观塘麦当劳嗰个后巷嗰度啦，就俾一班黑社会呢成班喺度欺凌呀，咁佢系咁嚼到个胃又痛啦，即系俾人打完个肚咧，你系会个鸡心个位咧会打撕裂嘅，俾人揼到。咁凭吊下啦，因为我嗰次之后都冇去过嗰个地方啦。咁因为有一次有啲新闻影翻嗰层大厦出嚟，你知啲文青咧一定系朝圣噶啦，即系哇呢区好有代表性啊咁样，即系嗰啲文青嘅催命符嚟嘅。即係一見到嗰啲地方就係拆呢，即係平時未拆呢就好日都唔去嘅。即係我就唔同啦，有個特別嘅理由，因為我曾經都俾人揼過，第一次亦都係最後一次。咁當然有朋友好擔心我咁樣講嘢好容易就俾人揼第二次啦。咁但我諗冇咁容易啩。因為嗰啲文青所謂催命符呢，就係佢去親嗰地方呢都係就嚟死嘅。都一撚嘴成班走埋係咁喺個 Facebook 度洗版啦。即係好似哇好爱香港㗎，呢啲好有历史价值㗎咁样。咁但係唔該你不如平时自己发掘下有啲好有价值嘅地方啦，即係唔好等嗰啲传媒 cover 咗嗰个地方你先一窝蜂走去喺度扮文青啦。我见到嗰啲人揸住部菲林相机，我觉得扮嘢呢啲真係。但佢未必晒过啲相，或者晒过又唔会唔知喺边度发表喎。即可能冲咗同菲林做咗 digital 嘅啫，咁但系影相影菲林，你唔晒出嚟闻下相，边个字样噶？我觉得我又唔好赞成咧，长毛上去forum 嘅时候系围炉，我又唔好有呢个感觉。阿 Blanco 揾我做咩咧？我有冇 HDV 啊？梗系冇啦。啊，好似有喎 ，HDV 冇 ，DV 就有 ，sorry， 因为好明显冇听我节目啦，因为即系冇听 live 啦，问，因为仲喺度问，即系仲系做紧嘢咁样。Panasonic 希望好似你咁讲，或者做靓盘数啦。如果 Lumix 都唔出咧 ，M 四三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嚟嘅。讲起食大麻啦，就系嗰单嘢啦。如果第时大陆有种大麻，你都唔好食添啊。佢可能用啲，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呢，佢搵啲求其唔知咩快啲品种嚟种出嚟，你咪食唔食好。陈宁峰嘅风味係好似佢自己自知拍㗎，卖俾大陆㗎。哦，唔怪得知啦。同埋呢佢攞啲餐攞啲嗰啲煮餐用嘅器材都扮嘢，唔知有隻叉定唔知刀拍就插喺个镜头面前，中专咁攞咧，真系冷静咁样，真系令人彪悍啊！呢啲真系。Alan，Hello，Alan O， 未见过你啊。仲有 哇，你好多留言喎，哇，同埋好似今日冇上次咁多人，上次190多人，今次都160几。 我小强64 ，iPad 是新的，但用不到 Pro 之笔同 Pro Keyboard， 所以凭自有令我笑死。可能全 Panasonic 话退出所有电子业务，将人手搬去帮汽车、住宅业务、哦。B 话刘德华后生嘅时候都同霆锋一样咁某。宋诗韵都唔明点解谢霆锋出道咁多年都仲系咁样温顺王，嘿嘿咁我系咪要罔顾眼睛健康去搵翻条片嚟睇？我知谢霆锋有响强国木拍版主野节目，唔以为佢抄紧《速水从到条桥》，想洗底令个影像好啲咋？唔知原来玩到咁大 ，Anton Fred 笑着夜练嘅系气功。好似唔系瑜伽 ，Tune Wim Chow。我睇啲留言唔系话磨锯齿刀，系磨刀背嚟切嘢。之后做假剪接个近近又变翻刀锋切落去。Jack Music MB 邓模式忍住唔射，会血症，即系输精管静脉曲张，会引致射精困难，甚至不举。阔声框我都好佩服如彭灿，多谢你啊，9527。谢贤就真系有练功啦。 谢贤你咩功啊？劲喎、啊！听无端讲谢贤，因为讲阿邵六叔啊。嗱、至于阿邓武识讲引精还血嗰样嘢咧，我觉得佢咁讲咧，就比起我听神秘之夜更加有说服力噶。神秘之夜里面嗰啲人咧，佢睇完啲书啊，所有都当真嘅。咁唔怪之，唔好讲呢啲。咁所以呢即係好多人都仲係好吹捧嘅。咁即係有啲好即係好离谱嘅嘢呢，你係咪人哋讲你就信呢？咁调返转到反而我信啊，但冇识嗰一套理论囉。因为即係好多嘢係天然先至可以养到生㗎嘛。你引精唔射，咁呢樣嘢就唔天然嘅。即係你喺所有其他动物你都见唔到咁嘅情况，我相信下。因为好多动物都早泄嘅，你见到啲狗可能等好耐，但係狗唔早射喎。即係我因为我睇嗰啲牛啊啲马嗰啲呢，佢嗨两嗨一堆耐就射㗎喎。咁狗可能特别耐喎，真係。咁狗唔知係咪运行緊呢个引精咩还精补血嗰样嘢啦。咁所以即係嗰啲节目你咪当笑话听囉。但係你又好难当笑话，因为佢哋好认真嘅讲得。最奇就係呢，睇完本书觉得自己去 research 咁喎。即係最顶唔顺呢嗰啲节目就係咁样。所以呢反而澳门嗰个薛高呢我又好欣赏佢。佢每次讲到一啲呢佢自己都未必信嘅呢，佢就会讲明係本书讲㗎咋啦。即係我一再强调本书讲㗎咋，佢咁讲㗎咁样。咁但係呢似乎有啲人呢就即係成日以为自己是学者嗰啲人呢就先至執人哋口水尾。即係真正的学者係应该自己做 research。去得出一啲理论，或者你有一个论述嚟解释自己发现嘅嘢，你先至配上一个学者嘛。但有啲人明知唔知系咪学者，但系又俾啲听众觉得自己系学者咧，我就最顶唔顺呢啲，最妙啊！阿邵卓爷梗系气功唔系瑜伽啦，我咪就系讲紧阿邓武识讲嗰种还精补血嗰个理论咯。我听到都觉得几好笑啊，当时。咁 Winston Wong， 我劝你唔好睇返嗰个节目啦，你睇下人哋洗版嗰、那个好似叫做火鸡姐，有个 KOL 叫做，你睇返佢剪牛片啦。谢霆锋出道咁多年都係咁靓，我觉得靓呢就唔会越做得耐越唔靓嘅，即係你嗰啲血係靓呢，即係你接受咗某种价值观嘅时候呢，你又一世都係靓嘅，即係好少有人会突然间从孏中咁样走出嚟嘅，我真系暂时未见到。咁古天乐都算系嘅，以前咁鬼孏，但系后来发咗达，咪即系发财立品咯，即系起码都冇咁孏啦。而家我唔知道大家睇法系咪咁啦。咁就有人话啊，你真系好心机嚟研究一下，嗰把唔系锯齿刀，只不过用刀背咁样。OK， 咁我都系听人讲啫，所以我就唔系权威。咁刘德华后生同郑方样咁咬，咁刘德华而家唔觉得，又唔见佢唔咬，我觉得而家都好难顶。可能刘德华做戏嘅问题就惊死人，唔知佢做紧戏咯。即系嗱，我讲又系冇乜人共鸣嘅。 原因就是我真的见过他平时是怎样，就是他 off 了 camera 的样子是怎样的，我见过晒，所以你不要跟我咬。那啊 ,64 呢，你就说 iPad 是新的但是用不到 Project 笔，那我死啦。我其实想买 iPad 的原因就是我想画返嘢嘛，又唔想用纸喎。点知佢新嗰部 iPad 虽然用 A9 但又画唔到嘢。唉，又係令我再一次失望。又正面啲去諗，就令我再又可以悭到钱啦，唔使买住啦。我数声都佩服鱼盘参。係啦，唔知有冇人唔知边个鱼盘参呢。 多谢你啊，9527号 Wine 信王，搵嚟睇啦，连政府直大嘥鬼都抽佢水 Wine 信王，你指边个时期嘅进念？小灰灰，你叫次官来参观你个新地方，顺便做节目。 啊，你真系帮我谂埋桥，真系多谢你、啊。连政府即系大嘥鬼都抽佢水啊，我又唔知道，可唔可以讲多啲啊？小灰灰咩？更正果汁啊咩？果汁啊咩？其实唔知你讲乜。鱼饭餐好勇敢，系啊，冇错。同埋我觉得佢简直系济公咁样啊，那个态度。嗰边就唔好去啦。你意思系咪 forum 咧 ？Candy Tang Workshop 啊 ，hello， 未见过你，你新嚟噶，都系多谢你支持啦。或者你走都唔定㗎啦，咁同你 say hello 啦，同埋又要提返你啦。小灰灰都係呀，你留言嘅时候呢个头尾都唔該你落个 comma， 咁我读起上嚟就容易读啲囉，唔係我係 Siri。 岳徒瑶，请自官嚟欣赏珍藏，顺便做埋节目咪得咯。All to 47 at least 挂住 Nana， 老保嚣事啱啦，好似揾感情呢种 guest 最正。揾上 Wong， 讲开做电影，你系咪同嗰位林小姐反咗面？ 又冇反面嘅，即系佢对我诸多不满啫。咁有时。呢啲好难讲，好难要满足晒任何人噶啦，冇反面嘅，但系只不过诸多不满，但系我又唔会听佢点咁样，所以咪大家唔合作咯。即系其实老实讲，即系呢啲啊林小姐呢啲咧，即系俾好多机会我嘅，即系我唔珍惜啫，只不过系问题就系珍惜嘅过程，我可唔可以即系抛开自己一啲自己嘅睇法而去迁就人哋咧？咁呢个先系技巧咯，对我嚟讲，即系经济上咧，我应该就晒佢嘅。咁但系如果我就晒佢嘅，咁佢做咩无端要揾我咧？因为 outlaw 嘅人咧喺呢个行业度好大量嘅。咁我又唔够胆讲，你识得 outlaw 嘅，你边度识做嘢啊？或者做得好啊？咁样我又唔够胆咁讲嘅。咁但系我相信呢个世界上咧，有啲好世界仔、好滑头嘅人做嘢都好叻嘅。咁但系只不过我并冇呢个天分。两者都兼备到，咁所以林小姐呢即係对我某程度有啲不满，就係呢个原因，咁就冇反面嘅。咁佢亦都一个好嘅雇主嚟嘅，因为佢弹晒我啲货呢佢都照俾钱，我觉得呢样情操呢即係好多商业嘅资本主义嘅资本家呢都应该向佢學習嘅。因为唔係我唔帮你做，只不过係我做完啲嘢你唔满意又唔係 quality 问题，係你嘅喜好问题啫。咁呢个如果即係当个雇主照俾返钱，我觉得呢样就唔应该再讨论究竟边个啱边个唔啱㗎啦。原因就係大家都尊重大家，我又尊重佢个 job， 我又俾心机做。咁但係只不过即係个约又冇写明话你一定要收货，又冇写明我做到你满意为止，你先俾钱我嘅。咁所以呢个係好合情合理，好公道嘅一个deal嚟嘅，咁我亦都多谢阿林小姐嘅。咁但系点解你又会知嘅咧？系咪我都曾经呻过咧？咁如果我呻过，我就好失败啦，因为有时工作嘅嘢唔应该呻到人人都知咯。有时，唉，不过难讲啊，可能净系得你知啊。 Eddie 挂住 Nana， 即系你同 Eddie 讲，你都挂住 Nana 定系点啊？点解 Eddie 又喺度咧 ？Auntie 系咪即系 Eddie Lou 咧？可能系、哦。咁 Nana 系啊，都几令人担心噶，唔系几令人关心噶，因为 Nana 而家咧，以前佢成日烦住晒，做咩都要参与，搞住晒嘅，即系当时系觉得佢烦啦。但系佢而家可能啲脚唔好，同埋啲肌肉萎缩啦，咁变咗咧，佢连因为有个斗咧，我整一张电毡喺佢张凳嗰度，咁 Nana 咧就日日夜夜都系净系踎喺张电毡嗰度，系食嘢先落嚟，落嚟食嘢，跟住匿翻上张电毡度瞓。咁早排咧，佢就储力啦，储到我翻咗屋企咧，咁我问阿叔，佢全日都系踎喺张电毡度。我翻屋企嘅时候咧，佢就走嚟搞我，即系全日净系储咗啲力咧。夜晚见一见我，同我一齐相聚一下。咁但系而家咧，佢攰到咧，连我翻嚟佢都未瞓醒嘅，即系仲系瞓紧觉嘅，即系要瞓好多啦。同埋佢连请佢食嘢，佢都冇乜人，冇乜兴趣，系净系正餐先落地食。咁变咗我见到一日一日咁衰退啦，越嚟越瘦啦，都啲好担心啊。但系一只老猫，你要求佢啲咩咧？因为可能我早排吓惊咗佢啦，因为我见到佢个背脊啲肌肉越嚟萎缩咧，摸到条骨咧，即系只猫你摸落个背脊骨度，好似拉链咁咧，你就知道佢开始肌肉萎缩噶啦。咁于是乎咧，逼咗佢做好多运动嘅，即系嚟反转佢同佢做 sit up 啊。咁佢系做到怕啦，可能佢好憎做运动啦。咁于是乎而家唔睬我咯。咁所以你几令人担心。但系 Nana 都就嚟17岁，唔系就嚟19岁啦。啊，唔系，就嚟过18岁啦，应该话系咪咧？系踏入18岁啦，已经咁，所以唔逼得咁多啦。咁啊 ，Hills Noble 就话，好似张锦晴呢种 guest 就最正，点解咧？点解特别正咧？我又唔明白，即系可能你觉得我同佢熟啲，定系因为佢出名，但系。就真係多人睇喎，有4000多喎、那個 hit rate， 雖然都比起嗰啲本土力量都係少，但係又唔同性質嘅。但係阿張 Sir 嚟我做節目算多㗎啦，算多 hit rate 㗎啦。咁 Winson 就話講開電影係啦，林小姐啱啱睇到個娛樂新聞，傳佢同黃玉郎結咗婚，嘩好嘔心啊！基督徒喎、啊。即唔系基督徒唔记得婚啊，但因为黄玉郎系有老婆噶嘛，同埋争成40岁，啊冇30几啦。邵逸夫系正统太极高手啊，乜唔系气功咩 ？Bobo， hello 你好。又唔肯读啊 ，Jeff Look 你话咩啊？ 是喎、哦、有机会再请张 Sir 啊，除了电影电视，感情对好多嘢嘅睇法都好好听。Lee Patrick, 探长昨日有冇睇五月天演唱会 live， 觉得五月天音乐如何对暴风进念，哈哈睇冯明演唱会咪红人最容易明嘅进念感咯，我感得哈哈玩信王。探长今晚好似心情几好 ,Leon Kant Silen Wong, 你搵我。乜我系呢树有朵，系咪因为扮捏晒嘢？啱啱嚟，唔知你哋有讲我？ 点解佢个扮捻晒嘢讲唔出嘅咧？扮捏晒嘢，呢个做捏字嘅，咁捏手小菜啊，同埋捏花唔通？喂 ，hello 阿 Ken， 因为阿苏伦咧，佢好关心你嘅，因为苏伦同你一样咁资深嘅听众嚟嘅，因为成日都见到佢，咁我都好 wonder 系咪你唔听我节目啦？已经即系觉得。屌扮晒嘢咁嗰啲呢，因为好多人都有咁嘅感觉㗎，尤其是同我熟嗰啲朋友啊，一闹咗交嘅时候咩都讲得出呢，嗰啲嘢就係反而係最真。即係几难听都讲得出喎，仲要。例如水鬼星城王啊嗰啲呢。阿Vincent 我今晚心情几好，其实我近来心情都唔错嘅。因为我真係正式嘅解脱啊，即係我觉得我唔再 involve 任何网台呢，那个感觉好良好啊，扮清高啊呢啲叫做。咁咧，进念哈哈睇达明，阿波波风打啲仓颉定唔知咩， 令到佢读咗我都唔知你讲乜，所以我讲多次，要理解多次。所以呢我建议你呢，如果你用 iOS 呢，你真係装嗰个广东输入法呢真係好正嘅。广东演即係大明演唱会咪红人最容易明嘅进念感咯。我都唔明白你讲乜，我觉得我咁觉得。即係你思系咪因为大明系进念，所以最容易明嘅进念，哦，即系意思系啲人以为达明就系代表进念，系咪咩意思啊？唔知咧，咁啊再讲多次啦，睇下深入少少。咁啊，阿 Jeff Look 就话佢好想听张 Sir， 冇错啊，张 Sir 同我一样，对好多唔同嘢都有自己嘅睇法嘅。咁我觉得呢啲朋友我都先 synchronize 到嘅，即系有啲即系人云亦云嗰啲啊，同埋。冇了扮四条嗰啲呢又俾我睇得出嗰啲呢，即係如果你冇了扮四条我睇唔出呢我都觉得 ok 嘅。咁所以啊张 Sir 都一个几好嘅脚嚟嘅。但问题张 Sir 日理万机上落几十万咁样，佢唔係成日得闲㗎嘛。盡量啦。同埋有好多人觉得我呢，你话冇人先搵我啫，搵我咁急咁样。即係唔讲出口，但係我感觉到嘅。咁但係其实我并不是这样，我是只不过我很接受自己的那个直觉和那个任性的，很接受的。那我突然想起哪个人呢，我就想试试找一下他。我就并不是好像花家姐那些那么有条理的人来的。因为花家姐以我所知呢，他约嘉宾他很尊重嘉宾，就是跟我相比就一早找了，还有一早已经说给我听讲什么，就令我充分准备。同埋好 formal 咁样约我做嘉宾嘅。即係我自命做唔到呢样嘢，因为我有时真係个人冇心装载，又甚至乎我諗咗边日搵边个嘉宾，但我可能未必得闲。咁比如 Roger 好了解啦，因为我呢啲咁嘅自由工作接生意，有时有啲 job 扑到埋嚟呢，你唔敢唔做，原因就係你嘅收入就係靠呢啲咁嘅飞来猛。咁变咗即系理解未到咪理解咯，理解唔到我都好难去再逐一咁样同你解释呢个情况。 探长，琴日有冇睇五月天演唱会 live？ 觉得五月天音乐如何对暴风骏年？哈哈，睇逢 对唔住读咗啦，系我就梗系唔会睇呢啲五月天 live 啦，因为我根本就唔会中意嗰啲 band 嘅。咁觉得啲音乐点啊？佢都系。我唔记得咗五月天系咪就系即系把声好尖音嗰个友呢，咁我都听过啲歌嘅喺 YouTube， 但系我唔欣赏囉，即系唔觉得有啲咩特别我会鍾意听囉，我可能同年纪有关啦。仲有係囉，阿 Ken 我就以为你嬲咗啦，即系或者即系觉得冇嘢听咪唔听囉。即係呢个好正常嘅，我亦又唔会觉得有啲咩好大件事。咁但係苏伦呢好明显就係好挂住你啦。Bobo 话米红人即係米似呀，哦，即係你因为呢个字我要重组呀。睇达明演唱会米似最容易明嘅进念囉呀。但係成句我都唔明白 ,sorry。虽然我明白我读得晒，但我都唔明白。Candy Tang， 你话咩啊？咁你咪有百几岁咯啊？咁我就冇。Hello， 阿 Chan Chan 你好 ，Chan Chan 系咪我以前啲听众嚟噶？我又唔好明白。阿 Manson 你好，文信家族。 Wong Manson 探长你好 ，Anton Fred， 次官做节目啲节奏我适应唔到。佢按几秒都入唔到核心，我冇乜耐性听。阔声框次官曾说探长系佢个恩人，因为你关照咗佢好多咸片。Wilson Wilson he 探长落机一翻到屋企就睇你 live Blacker， 听讲玉炎系上一代 ，Flacker 系新一代 ，D 吸毒者仲快上瘾。Anton Fred 十二度风味系英皇制作卖去强国。 诚实商人点会咁 jack 衰佢？搵上 warm， 我冇听过饮生水。另外想问，点解你系粒子专家 ？Doctor Curie Hi Jeffler 探长喺边度有得睇咁多啲牛马嘅片？一本度有冇？ 一本度嘅冇牛同马啦，有读书嘅时候都睇过噶啦。因为咧以前我有个朋友咧，佢阿哥即系我中学同学嚟嘅。咁佢阿哥咧就系做啲同欧洲人一齐做生意嗰啲人嚟嘅，咁咧佢就做啲贸易嘢啦。咁我去屋企咧，佢好多靓家私啊嗰啲嘅，即系香港嗰时未，即系啲人冇呢个品味去拥有呢啲嘢嘅。咁但系佢唔知可能啲板啊，定我唔知系做啲边行。佢虽然住公屋，但屋企有齐晒呢啲咁正嘅嘢嘅。咁咧佢有架。嗰陣時都唔知咩叫錄影機嘅，當時我呢世人第一次見錄影機就喺佢屋企啦，就有一部叫 Betamax 嘅錄影機，咁咧成好靚嘅，佢應該我記得咧印象中咧就有個牌子叫做藍寶啊，即係 B 字頭嘅，唔知 Blue 咩嘅牌子，歐洲牌子嚟嘅，咁嗰部機咧打橫嘅，即係好似啲電子鬧鐘咁嘅樣，但好大部，有 display 喺前面，啲字好大嘅。咁咧，成部系一间间环木做出嚟嘅，即系成部机咧好靓嘅，真系谂翻起都简直系极品啊！而家如果有一部摆喺屋企，真系满室生辉啊！佢 design 就系成部咧都系一啲画幼条嘅木纹嚟嘅，即系装饰嘅啫，冇意思嘅。咁咧嗰个带咧一揿出嚟，有啲机械声，剪咁弹饼带出嚟咁样。咁嗰饼插入 Betamax 啦。咁我见到咧，哇正啊，可唔可以？即系唔知系乜咩嚟噶，佢话录影机咯，你梗系唔识嘢，你啲乡下仔咁样，咁跟住咧就播嘢俾我睇，咁咧唔知边度求其抄饼法文定，即系总之啲字母有一点点喺上面嗰啲咧，唔知澳大利亚、奥地利啊法文定，总之欧洲嘅语言啦，佢我朋友唔知系乜嘅，一插落一揿，哇！屌有人兽啊，啲牛肉乜 Q 都有。我就吓到咧，鸦雀无声咁样睇咗半个钟。咁半个钟里面咧，有人兽啦、鸡鸭啦、牛啦，变态，即系我认为变态啦。当时即系我读紧中学已经有呢啲咁嘅观摩嘅机会啊，即系我都不枉此生啊！真系，即系当时未有咯，香港有人拥有录影机啊，可以话俾你听。咁所以咧，我就有机会睇到啲牛啊、啲马啊嗰啲点样搏嘢咯。你讲次官呢，佢某程度呢，其实佢嗰次佢话我系佢恩人呢，就并唔系，即系其实如果你识得次官耐呢，你就知道啊，次官呢种阶级嘅人呢，即系佢好表面上呢，佢好入世同埋好唔离地嘅，但系实际上你切身处地，如果你系佢少年得咗志，咁后生就喺电视台做高层，而啲朋友非富则贵，兼夹有好多明星成日都要睇佢台戏或者搵佢续约咁样。即係佢绝对系比我更加离地嘅。原因就系公厕佢唔使去啦，又唔会搭巴士啦，可能有好多嘢都冇经历过啦，又唔会喺麦当劳俾人打镬啦咁样。咁於是乎呢，即係佢将呢啲佢某程度呢，佢嘅另外一面呢，要向一啲比较表面上高贵嘅人去交代，咁佢就唔会核突到话自己搵啲咸片嚟睇嘅。因为喺佢个年纪同埋佢个以前去发迹，即係佢年轻嘅社会呢，係好冇面㗎嘛，即係俾人觉得你咸湿佬啊、咸湿伯父啊咁样。咁於是乎呢，就将呢个睇咸片又好想同人分享佢睇过啲正嘢嘅过程呢，就落喺一个人嘅手上，即係每个妈咪咧觉得自己个仔犯事都系俾朋友带坏噶嘛，系咪？即系呢个心态我谂差唔多啊。咁咧就转化咧就成为又唔想令到我对佢太反感咧，就将我成为佢嘅恩人，就将一啲咸片佢睇嗰啲好嘢咧，又变成佢喺个节目中多一个话题，而能够不失霸气，又唔系自己咸湿湿出去搵啲戏，咁啊将呢个咸咸湿湿又 download 咸片呢个过程或者呢个习惯咧。就將拱落我度，即係當然佢事實上都係我俾啲片佢睇嘅，即係唔係我介紹啲 link 佢睇嘅。咁我唔信佢咁大個仔，我唔俾 link 佢唔識睇鹹片啩，我相信係咪？咁於是乎呢樣咪佢嘅小寶神功呢， 即係佢出嗰本書叫《小寶神功》咧，裡面亦都講過一啲點樣處世，點樣佢能夠喺電視台屹立咁多年都冇出過事嘅一啲心得分享俾大家嘅。咁如果大家如果睇過《小寶神功》嘅話咧，你都知道我講緊乜噶啦。即係我講得複雜咗嘅可能，但係呢個的確係我嘅直覺嘅感受嚟嘅咯。可能佢原意唔係咁都唔定嘅。咁你未問過去，你淨係我淨係單方面講。你又唔好盡信，咁只不過我呢單方面嗰個感覺講俾你聽咯。原來呢個 Flacker 係肉鹽嘅新一代，活快啲上癮啊！真係慘啊，害人不淺啊！阿 Win 心窩冇聽過飲生水啊，不如投票一下啦！如果大家想我再講多次，我勉為其難講多次啦。五個為準啦，一個想問話我都。因为有啲人听过又再讲咧，尤其是阿监制咧，佢有暴跳如雷噶啦，就觉得我喂你唔好好似次官啊 ，sorry， 即系唔好啲老人咁样成日都咁侵气，讲完又讲啊，讲几廿次咁样，就系咁咯。十二道风味呢啲我梗系唔会知啦，一来我唔会睇主流电视，强国嘅嘢我尽量避开入鼻。咁啊，解答咗阿 Jeff 嗰个问题啦。呢、這个 Kakachu 就话 iPad Pro 未更新，咁啊再等多阵先啦。Hello SK 你好，终于见到你啦。 SK， 你我都见过好多刘德华啦，嗰阵时猫灯嗰阵时，成日喺九龙仔业主会坐喺度等开台都好，全家唔好彩人哋硬劝住我有个 Vacuum 都唔好用。都 是 想 挖 黑嘢擺埋咗一邊。 係喎，Wacom呢其實佢的確好前衛嘅，即係出咁大塊板要嚟做一啲做到筆嘅壓力呀，同埋好多即係好專門做呢樣嘢嘅。咁但係當然有好多人呢就攞Wacom同埋 iPad Pro 嚟比啦。咁用過 iPad Pro 嘅人唔係用過 Wacom 嘅人呢就覺得 iPad Pro 呢樣又唔得，嗰樣又唔好咁樣啦。但我覺得咁樣唔公平嘅，因為你始終都係用慣咗 Wacom 啦。咁同埋你係隻手掂住嗰度呢，隻眼望咗個 mon 呢，呢樣係首先唔同先啦。咁但係 Apple 呢就係你見到邊度呢就畫緊邊度，呢樣已經係一個 benefit 啦對我嚟講。咁我想畫返嘢嘅原因其實不嬲都想呀，但係滴唔起心肝呢，但係因為重新喺器材嗰度專登入個手，同埋我冇耐性喺嗰度咁樣畫囉。咁但係有咗 iPad 嘅時候，你畫畫下你可以做第二樣嘢，咁啊迎合到我嗰個好任性嘅心情啦。咁所以我想買 iPad Pro 囉。你講劉德華咩業主會係咩意思呀，我都唔明白。即係總之佢個人等開台串串共啦，唔睬人啦咁樣。咪係囉，即係大家可能對啲明星有個特別嘅幻想嘅時候，SK 就講出個真相俾你聽啦。嘩，我已經差唔多夠時間啦，所以讀埋呢一 part 呢，嘩好多未讀呀，咁我就差唔多要可能會繼續開工，可能返去瞓一瞓，因為而家都幾攰啦，好口乾啦，因為咁我應該停止飲咖啡，開始飲啲水，因為沖淡返啲一陣間瞓得到覺。Sorry 呀、啊。等等先，我的朋友呢送了龙角散给我，因为以前的龙角散呢是一 pack 圆形，一索下去好像索 cocaine 咁嘅。咁佢話呢鹽索嗰隻 cocaine 呢，即係個龍角散呢會一索落即刻個喉嚨敏感咳，於是乎佢買咗呢隻新包裝龍角散，因為舊嗰隻龍角散呢已經禁售咗㗎啦，原因話係重金屬，咁可能佢有啲成分就真係重金屬嘅，因為好多中藥都重金屬嘅。咁於是乎呢佢介紹咗呢隻俾我，嘩你睇下高貴到，雖然台灣係咪台灣產品嚟嘅呢定日本產品呢，但係呢佢個包裝真係一流，几靓！喂，最系啦，对招对招对招，唔渣嘅，对唔到招，妖，对唔到招算啦，咁样，咁我示范下，睇下会唔会 cut 先。 入口即溶啊，仲有香嘅土味啊，哇！是变咗，好似变咗零食咁啊！感觉，因为好舒服啊，喉咙哇一路吞落去咧。咁佢话生药，日本话生药系咩意思呢？生嘅药即系冇煮熟，日本通唔该打一打。哇，好嘢喎呢只，值得推介。同埋我话唔知道会唔会讲嘢冇咁凉咁长咧，而家。刘德华不过以前更加呕，咁啊真嘅，我都好靓啦。逢亲呢啲，即系有啲人，有啲人中意自己有前呼后拥嗰啲人咧，特别靓，因为佢冇改正嗰个空间啦，已经咁，所以有时见到某啲节目主持人咧，即系其他网台咧，佢身边嗰啲人成日附和佢咧，同埋你明明讲到啲嘢错到离晒谱，而侧边嗰啲人就OK， 哇咁样咁嘅时候咧。咁嗰啲人好难改正嘅，即係有时识个朋友呢，我都唉冇眼睇嘅，即係都唔点帮到佢。即係一啲相对接近现实嘅嘢佢唔听，佢硬係要俾一啲成日喺旁边哇你讲 OK 嘅，咁你有一个意见嘅咁样。即係可能我个人比较狭隘啦，即係我觉得如果要咁样嚟维持一个朋友关系呢，我宁愿唔做朋友囉，真係。 知鬼游戏开，第一次睇 live， 讲起抽水，依家好似个个 page 都玩紧闹快抽水。不 like Kenny Tang workshop， 我三次听 live， 三次你都问我系咪新来。Terence Wong， 头先你哋讲谢霆锋，我先去睇翻嗰条片，系真系句子多嚟嘅。Air Force I Force 温鞋，谢柠檬条片唔系高登琼者到咩劲风，狗能有骨。射完精淋咗先出到来， 摆米噶狗卵边度有骨噶？海绵体嚟嘅啫嘛，都系我但系猪咧好奇怪，可能大家唔讲唔知啊。原来猪边咧系有啲螺旋纹喺度，即系好似电钻咁噶，即系好似咸蛋超人、地球保卫队、地球保卫战嗰个战车个车头咁嘅，好笑。啊！知鬼游戏第一次听 live， 欢迎你啦！咁又要睇提你啦。如果你想留言咧，喺个 message 嘅前后咧都要加个 comma 咧，我就会容易听得清楚啲嘅。你好、啊，好耐冇见大金。喂，大金好啊！你上嚟揾我啊！你嚟到揿门钟嚟到打俾我啦，我而家有电话用到嘅。好啊，等你啊。咁我都差唔多啦，因为哇，但系而家都160几啊，唔紧要啦。咁仲有头先正话睇翻句子都系啊，冇错。柠檬条片唔系高登琼姐咩？但我见到个 caption 系写住啊咩嘅，火鸡姐。咁可能佢大家都系 share 或者系朋友都唔定嘅。咁啊 ，Kenny 话听过三次 live， 三次都话新嚟，因为你冇留言系嘛，咁你我唔知你听紧噶，定系 miss 咗咧，真系唔好意思啦。咁所以咧，亦都阿 Kenny 已经适应咗咧，后面加个 comma 啦。咁啊，知鬼游戏你个名都几得意，我几有印象，即系你咁样叫咁样知鬼游戏，知鬼系咪知拿鬼咁嘅意思咧？咁麻烦你啊，加翻个 comma 啦。咁啊，劲风对狗咁熟嘅，原来咁可能你啱都唔定嘅。但以我所知，我真系唔知道生物个羊具系有骨嘅、哦，有骨咪好唔灵活咯？点缩翻入身个体内咧？呢样真系唔知道，揾啲动物专家讲一讲先知道。OK，Hello， Eddie Lu。 回应探长，谢霆锋煮咗一底谂过毛巾嘅鸡蛋仔，今晚大晒鬼面输出咗 post 抽水 ，on the zooker 64，咁就要买翻 iPad Pro 128GB， 要5388元。嚣是路宝，可能玉狼包底，搵上翁。放心啦，林小姐嘅事唔系你讲，你同女王做节目嘅时候佢爆嘅，实论王。 娘你几多岁？ 咁点解女王做节目？我同佢做节目嘅时候包，即系我包啦，系嘛？哦，即系佢讲啊，唔似啊，是但啦。咁你又咁有心水清咁啊，抵你记得嘅。Nana 18岁啦，已经踏入咗。玉囊包底啊，唔紧要啦，都系祝佢幸福啦，真系。你点同神交代咧？真系。不过以我所知咧，好多教会都啲男女关系咧，都系同婚外情有关。不过佢自己祈祷嘅时候话神回应咗佢，话可以咁样，因为佢太太咧就可能长期坐轮椅咧就满足唔到佢咁嗰啲，就合理咗件事。 刘华系笑话好戏就一早有奖攞啦，极少唔好逼老嘅动物做运动，关节可能会受唔住噶。Y-U-E-N， 你只听声 ，L-V 一大班食糕，佢哋讲话题好多时且太远，翻唔到正题。都系听 Gary 无奇不有，近日音乐次文化讲 Depression Mode， 经理同佢哋推荐再听下系好特别。 经理同佢哋推荐听好特别啊！你只系听翻 Depression Mode 特别，抑或点咧？解释一下啦。舌高佢拉到好远都 OK 嘅，我中意听到拉到好远嘅，因为人嘅思想空间唔系净系咁少噶嘛，亦都唔系嗱。我觉得佢我欣赏佢多啲嘅地方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唔系净系嗰本书讲乜佢就讲晒乜咯，亦都侧边有条友不停咁样 challenge 佢咧，即系觉得。你的幻想空间和你的认知空间都更加阔咯，所以呢我就好不赞成那些人呢觉得自己看书看得很快啊，看晒几本书读翻一次给你听，你就当了他是哇劲啊，有几劲啫，咁样都是别人的书来的嘛，那些不是自己出的嘛。 兄 Johnny， Hello Johnny， 探长有冇机会请到杰斯或者是吴飞做嘉宾啊 ？Anton Fred， 老萧爆咗话黄玉郎同一个前迷米嘅女主持结咗婚，系唔系林小姐就唔知道，因为冇开名。Luckily highly unkindlotum， 我冇同你吵过噶，点解唔听？不过有时有嘢做，我又唔中意听重温，我只听 live。有啲交流有趣未止。 哦，明白晒。因为我同你有时有啲意见不合呢都未至于去到闹交。即大家都係即听对方讲 未必一定要赞同，但係我觉得即我諗Ken 就成熟啲啦，即就懂得分开咩叫讨论啦。咁有好多人呢即尤其是我都未见过个名嗰啲呢就无端走嚟铲你几嘢啊，跟住以后都见唔到佢啊。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种态度嚟嘅。咁啊 ,ok 啦。咁我觉得而家听呢啲 YouTube Live 最好㗎啦。即系你鍾意听就听，鍾意唔鍾意听唔鍾意听就唔好千祈唔好呢就点人哋做啲咩囉。即系嗰条友坐喺度俾你咁样点唔合情理㗎嘛。咁个友都系想自己讲下嘢，所有个自由空间有人听就 bonus 嚟嘅。但你又走去点人哋话人哋个画面太黑啊。咁关你鬼事咩，你咪唔好睇囉，就咁简单咋嘛。咁当然你话完你继续睇我梗系最开心啦。咁但系问题我觉得你唔系觉得自己咁样讲完两句人哋就会俾你影响到你嘅睇法系嘛。系唔切实际囉我觉得呢啲。咁黄玉郎同一个迷米嘅主持好似林小姐就冇喺迷米做过㗎嘛。我真系唔知喎，我淨係知道曾经上过啊卓飞个节目㗎咋。咁可能你话唔系话呢个啦。咁啲有钱又有心有力嘅老坑娶几个老婆咁咁奇啫，即係未必一定要娶嘅。即係又有钱又有力又懂得食药嘅老坑，同时有几个性伴侣又几咁奇啫。尤其是嗰啲即係而家香港嘅 M 型社会呢好可悲嘅，真係。即係嗰啲靚女后生身材好样靚嗰啲呢就俾一啲又懂得食药又有两个钱又揸靚车嘅老坑食晒，而啲后生仔呢就同啲同学一起试完之后呢出嚟做嘢之后就冇㗎啦， 即係 M 型社會跌低跌到咁樣，就最慘至到呢佢變咗 N 型社會嘅時候呢，佢只要老咗之後又賺唔到錢，又揸唔到靚車，又食唔返喎，咁點算呢？又娶唔到老婆個前提係，咁所以呢啲都唔係新聞嚟㗎啦。咁只不過話自己係基督徒嘅人呢，即係好虔誠喎，仲要咁，但係呢又同一啲結咗婚嘅老坑一齊 hang out 嘅，我覺得係自由嚟嘅。咁但係唔知係諗緊啲咩嘅呢，當時做緊嗰陣未必一定做緊嘅，可能食緊飯。Hello 啊，玉龙你好。喺玉龙你又记得加 comma， 因为突然间卵嘴，我都唔知佢讲咗啲乜。哇，点解呢个 Kakachu 咧一啲咁另类嘅八卦嘢你都有兴趣知嘅咧？你系咪即刻上 wiki 查嘅咧？但系其实我真系唔系好想讲王玉龙。 Kakachu 王玉龙05年与第二任太太女星倪斯培分居 ，Jeff Lutz。鬼咩？大陆好多人拜话霆锋捧佢节目又食佢曲奇，好似陈冠希睇过一个讲佢当时争生意嘅 documentary， 影佢喺北京嘅分店门外成百国内后生仔女排长龙为见佢同抢购佢啲衫裤鞋，真系好无知，好能顶。Jack Music M B 邓无色占音果队叫苏打绿。Kakachu from 东网，黄百鸣同黄玉龙两个情同兄弟，不时相约啲窝中同啲明星仔食饭。有一次黄百鸣叫咗 Rachel 一起食饭，酷爱大眼长发嘅黄玉龙立即生支猫入眼，佢两个即晚拍着，向来对女友送礼唔手软嘅黄玉龙，去年八月就豪宅百万俾 Rachel 开设一间制作公司。间公司主要是开拍一些小型制作的电影，主角方面 Rachel 梗是自己捧回自己啦。 哇，咁八卦嘅你卡卡超，我估唔到你连啲咁偏锋嘅娱乐新闻你有兴趣。咁啊，尖音嗰度系苏打绿啊，咁五月天系咩嘅呢？我记得有对台湾 band 呢啲歌就扮住 Miracry 嘅，呢啲都几冇出色㗎我觉得。苏打绿系咪啊都系台湾嘅，有对马拉嘅唱国语嘅 band 都好出名，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咁啊香港人呢喺大陆搞生意呢，即系譬如啊陈冠希呢啲呢，佢啲钱攞唔攞返落嚟都成问题我觉得。阿塔是什么意思啊？你这样点点点点点点点点，我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我们有些代沟。 李恩琼都不是细佬仔，说话不啱听咪当听不到咯。我会讲我意见，但不会强迫人接受。我无少少偷感无品，上次讲两句就踏着佢。Andy Wong, hello, I'll down the picture in picture tag and talker. THX, 暴暴风太极等于气功一种。李恩琼老氹，要瞓，下次吹过。有时啲话题我不啱。或者佢会斋听 Terence Wong， 以前嗰套片我都同你睇过，叫做 Animal， 暴暴风，本人只识手写版。 哦，明白，手写版嚟打我打中文，所以有啲字会错，都唔奇嘅。阿、八爪鱼，我以前你睇嗰套叫 Animal 咩？唔记得咯，我就记得第一次，当 Lan Ken 遇上。Betamax 咁就係有啲咁嘅震撼啦，當時啊，下次傾啦，啊 Kent Eddie 你話咩啊 ？Hello roll down the picture in picture tag 得唔得啊？咩 roll down the picture in picture 啊？點解啊？我唔知你講乜喎，即係你話 roll down 呢一塊嘢，點解要咁做咧？嗱，呢啲就係指點點嗰啲啦，係咪令到老大知妖咧？咁嗰塊嘢？唔知啊，大昌代理蓝宝电视七十年代七彩大电视正，哇！你条老坑啊， 大枪代理你都知道，我当时仲系细路仔嘅嘛。 Somehow someone Kent 同芬老萧就有炒过，当晚芬老萧作为 Foreign 金主，意气风发，准备迎接777俄的高票上位。市堂冇听过饮生水 ，Kamingo 我想听饮生水 ，Jefflin 我都冇听过饮生水，可以讲吗 ？Terence Wong 我都未听过饮生水的故事。春天我也冇听过饮生水 ，Chan Chan 算系新啦。之前系 Foreign 睇过你 1247咩生水啊？想听咯，劲风生水 ，Shun Johnny 生水试堂真系冇听过，监制咪闹我 ，Hill 是路好。好，早啲休息，拜拜。 真系吹胀啊！咁多人冇听我生水啊！即系其实咧，呢、這个嗱，我试一试啊，我即刻显示到咧，原来我点解做咗咁多年咧，都系得嗰百零个观众咧，就系显示到呢样嘢咯。原来咁多人都冇听过咧，咁原来以前听过我饮生水嗰啲，而家都已经绝咗迹噶啦。原来我谂阿苏伦应该听过嘅，不过冇出声啫。咁啊，即系焗住讲啦。咁啊，细个咧，即系当80年代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当时系兴啲咩衫啊？或者嗰阵时僆仔系做啲咩嘅咧？咁样，因为嗰阵时咧就分开，即系其实而家都分开嘅。咁我哋住城市嗰啲咧，着啲衫啊前卫啲嘅，因为我哋听 Depeche Mode 噶嘛，即系但系嗰啲油塘啊。将军澳嗰啲原居民啊，甚至乎观塘住鸡寮啊咁嗰啲，可能就靓靓地就听紧郑锦昌啊、十一哥啊，同埋听紧郑少秋啊嗰啲咁嘅啫。咁咧，我哋啲即系我哋无论发型至到对鞋咧，因为校服就人都要着嗰啲噶啦。咁我哋啲校服都专登去做嘅，因为啲 cutting 唔同，有型好多噶嘛。咁我嗰件校服嘅零舍招式嘅一件恤衫咧，我要专登做件恤衫咧，粒纽扣到。第三粒咁下面好似啲阿叉嗰啲衫咁啊，即系总之就标奇立异啦。唔好意思啊，喂喂，到了啊，系咪门口啊？我唔知道你哦 ，OK 啊，讲到边提一提我，因为我而家出去开门俾大金先。装香味，可能附近有人装香啦，系咪讲鬼故啊？你 唔系喎，老笨咁嘅味喎。 你系咪讲鬼故啊？ 唔系啊，唔系，即系我从来都唔系咁嘅人嚟。 老笨啊！喂，你坐唔坐埋啊？ 喂，等，唔好 啊！你咁坐嗰度啊？ 好。 又有人问我讲生水啊？大家听我几镬啦？ 冇所谓，就系食 咗你。因为呢个有成五六个人都话冇听过。佢话呢个有殡仪馆味，点解咧？咁多人惊？哦，咁讲到边度啊？头先啊，讲当时嘅时装咧，就系、是、你住围村同埋住城市，住尖沙咀咁样系好唔同嘅，着啲衫都。咁我哋即系我哋讲个背景啦。咁有一次咧，就探我同学，就我同学咧自认黑社会嗰班嘅，佢住喺油塘，佢唔知跟。个大佬咧唔知叫咩，佢跟个饭好得意嘅和合图啊，定唔知油塘喺边饭嘅，有冇人提一提我啊？系咪和合图啊？喂，咁唔知跟老福定唔知咩啊？即系总之同我哋识嗰啲完全唔系嘅，我带你见识一下咁样，唔知点解跟咗去观塘啦。总之深刻，咁点去到观塘嘅时候咧，未食晏噶嘛，一放学即刻飙去嗰度搭小巴咁样。跟住呢就去上去麦当劳食啦，叫一个包啦，叫一个嗰阵时午餐添㗎。咁跟住呢就食下嘢呢，就有个好斯文嘅靓仔呢就走嚟。 我大佬想见见你哋咁讲，咁咧老远有几个石油鼠眼嘅人啤住我哋好凶狠，但请我嗰个咧就好斯文嘅，即系请我哋去嗰边。咁点解带咗去后巷咧？唔知点解当时我哋又就范嘅，其实我大可以唔理佢，即刻撇或者食埋个包先走得噶嘛，因为出边好多人噶嘛。咁嗰个麦当劳好奇怪嘅，佢除咗即系两条楼梯嘅，一条楼梯咧就。好大嗰条啦，即係正门入。但另外一条楼梯后巷楼梯嚟嘅呢就喺后门啦咁样。咁我諗而家封咗啦可能。因为好唔 make sense 嘅呢单嘢都。咁跟住呢邀请一个后巷之后呢就有个着条短裤仲係马英九跑步嗰隻呢即係嗰啲卷面嘅圆角嘅短裤呢就纹晒身嘅着件背心猪肉佬咁嘅。边撚到㗎问我哋。咁我哋其中我哋有两个呢都冇跟黑社会㗎嘛包括我。咁鹌鹑啦梗係俾人咁样空化。咁点知唔知点解我个朋友住喺油塘嗰就要认㗎喎。我老福嘅我合同你唔知就是打饭啦。咁喺度讲呢跟住呢一讲就俾人打。即係兜口兜面兜巴冚又系咁嚼狂打打打个飞又失状个性。咁跟住呢我话听讲个好斯文嗰个呢呢个另类黑社会嚟嘅。即係几条僆呢都系隻眼可以黑洞咁嘅，冇眼神，凶狠，即係好似鄭鋒扮型咁，即係戳住嗰啲眼嘅。你明唔明我講咩啊？即係就係嗰啲乜嘢，即係成一路都好衝動咁嘅樣嘅，即係拉曬跟住被打人嗰啲樣，包括嗰個豬肉佬嗰個大佬啦。咁啊，係咁俾人打咧，跟住邀請我嗰個靚仔咧，走埋去嗰個我同學住喺油塘嗰個狂俾人揼嗰個，佢個名叫 B 嘅，走去 B 嗰度，佢話：啊，你亂嘢噶！咁打你都冇事嘅咁个。咁我觉得几另类喎呢条友。咁呢点解无端端。咁我 friend 硬朗好瘦嘅阿 B。咁但係呢乜嘢乜嘢喺咩即係好似羊咁。即係可能佢都觉得自己都属于观塘嘅一份子因为油塘冇几远㗎嘛。咁於是乎呢咁呢就佢 keep 住俾人打啦。而 keep 住有条友都赞叹佢啊觉得佢几捱得喎咁样。唔知係咪 recruit 緊一啲打手定唔知咩啦即係无端端识得欣赏人哋捱得打㗎唔知点解。咁呢问嚟问去都係嗰啲嘢囉。咁呢就係边度㗎边度㗎咁样。都唔知点解前嗰啲黑社会係冇人到要做啲咁嘅嘢。咁於是乎呢就打啦。咁后来打到冇人啦就打我哋囉。咁我隔篱嗰条友呢个花朵劲呀叫姨妈城呀。咁佢又好醒目嘅以为自己好醒目呢都未打哎呀呀呀呀呀。咁于是乎呢好快就踎低哎呀好痛好痛啊跟住俾人识穿咗啲我都未打你嗌痛扮晒嘢嘛。咁佢就可以用脚踢喺踎度狂踢啦。咁扑街啦最尾呢好似有少少 ISIS 行刑嗰种感觉呢即係开头嗰两个死咗到你未死你好驚㗎嘛。咁呢我以前都话晒都学过红拳㗎嘛。咁我就试下用啲我突然间记得起我师兄呢学嘅铁线拳啊。即係鐵線拳又名十形拳呢其實一種氣功嚟嘅就係谷住谷到打你嗰下唔痛以為啊咁點知原來你谷咗都痛。咁我已經呢好醒目咁樣打埋嘅時候先谷呢嗰下就最有爆炸力㗎嘛點原來都係好痛嘅嘩痛撚到呢係咁就有個肚我當時有腹肌嘅其實但係咁就嘩痛撚到呢一下俾佢打中雞心呢嘩撚到啊即係打中雞心之後约咗半日啊咁之后呢即係我挨咗几下打啦跟住唔知点解个个唔问咗问我嗱佢问头先佢有边犯佢就冇问我边犯㗎佢就问我咁撚串啊咁係咁又打到改咗对白喽咁撚串啊咁撚串啊咁样。咁跟住呢我硬食咗几嘢啦跟住嗰条大舊佬已经打到攰冇瘾啦咁入返去继续食佢嘅包。咁剩返嗰个斯文靓仔啲嗰个黑社会呢又走嚟搭住膊头。其实呢你俾人咁样打呢飲啲生水对个身体好啲嘅。冇咁伤㗎咁样。咁似乎呢就扶咗我入厕所度请啲生水我飲啦。即係仲要攞隻人哋飲过嘅杯嚟斟啲生水。飲咗佢呀飲咗唔会内伤。咁呢跟住呢我就见到佢即係呢啲斯德摩尔哥症候群嗰班人明明係施虐者呢你又会零零舍觉得请你飲生水嗰个友呢 佢唔係衰人，佢人都唔係好衰啫。即係當時的確係咁諗嘅，即係呢個人哋做咗咁多 research 咧，有呢個 System 嘅歌症候群研究出嚟咧，就並唔係冇道理嘅。咁於是乎咧，就接受咗飲生水啦。咁跟住又問佢：究竟我哋得罪咗你啲咩？你要打人啊咁樣？佢冇嘢嘅，你對鞋又咁有型啊，啲髮型又咁樣。咁其實上佢講唔出妒忌呢兩個字啫。咁跟住我仲要，哦，原來係咁。佢跟住放咗我走，跟住沿路搭翻青山道小巴翻屋企咯。即系成单嘢饮生水，即系令到我深刻印象，就系、是、发生喺嗰间观塘裕民坊嘅麦当劳嗰度咯。嗱，咁我又讲咗呢次咧，我谂坐底喺网路上讲四次啦，已经定五次啦。咁唔知道大家觉得呢个故仔好唔好听？好听嘅话咧，就梗系要咧 sponsor 啊，等我多啲记忆啦。我能够讲多啲古仔俾大家听啦。嗱 ，sponsor 我咧就好简单嘅个渠道咧，就系得两个嘅啫。第一咧就系 HSBC 呢个 account 就可以 sponsor 到我嘅节目继续可以运行到啦。跟住呢个咧，海外嘅朋友咧可以大可以选择呢个就 PayPal 呢个 account， 咁啊可以 sponsor 到我噶啦。咁咧我就呢个 moment 咧，我就听听嗰位朋友讲咧，就拎走咗个 picture in picture 嘅。咁继续啦，咁我读埋你哋，我都会闪得人噶啦，因为大金等紧我食糖水、食宵夜咁样。喂 ，Hello City Girl， 第一次见你，呢、這个你系咪叫夏金城啊？咦，嗱，你叫 City Girl 咧，我大早咧嗰首歌咧，问问都冇人知嗰首歌系乜咧？嗰首歌咧，我就系向你向唔系李嘉诚，向夏金城致敬嘅一首歌。我就系接到一个 job 咧，就系做一个 MYOB 软件。嘅会计软件嘅一个广告歌嚟嘅，因为画面里面咧有个老土怪，咁老土怪究竟用乜嘢音乐嚟衬佢咧？咁我突然间就谂起春天百花正盛开嗰首夏金城嗰首歌，咁于是乎咧，嗰、那个 arrangement 咧，我系模仿咗嗰只歌去作嘅。咁啊 ，Auntie Four Cat 系啦，由呢度可以招呼你，招呼到。尾啦，哇，好多留言喎，不过唔紧要，照读，睇下读唔读晒。 Onto 47，俾你讲到我都想买 iPad Pro 喎 ，Air Force I Force 温鞋，或对面左上角留言板无喐好耐，屎糖呢件龙角衫系 Peach 味，好似人丹咁，断绒 ，Vacuum 系有布好纸 ，iPad 咁嘅画板有 display。但好贵，因为佢个速度强好多。Blackter， 你包龙角散系日本嘢啊 ？Candice Wu， 哈哈，那是日本的，我台面都有盒。Charm 生系只有天然存在有药用功效嘅嘢精制完成嘅药之鬼游戏。其实我系想改自己个名做游戏之鬼，前后调转咗。Turn wrong 九 J 系有个蝴蝶骨咁嘅嘢顶住。放纸做紧时跌出黎小明坐火车 ，Hello，Kenny 已经好能多人啊，劲 call 叫身边离婚朋友十居其九系教徒 ，Yakuli 我都比较喜欢鼻哥劲风，苦能有刀刺 ，Kim 杯煲风，我系瓦达明一派嘅演唱会里面的舞蹈同 dancers 好有信念嘅感觉，但的舞当然系通俗易明好多咯，令手写慢，同成日认错字。好 frustrated 噶 ，Jojo 画个画面太黑，而又继续听的人报道， 啊、多谢 你。Dynam 报道开咗好耐 ，Blackter 原来唔觉意揿咗个 keyboard、 哦。 Blackter 你个 live chat 冇 scroll down 到一 Blackter 画面一直停，系好早前寄留言。McCluly 会不会有机会请大陆猪上来，但不谈政治，讲客生活经验或其他 Batman 直播开门即嘉宾 Anton Fred 十一歌系70年代同 Depeche Mode 争起码十年，当年香港地区差异真系咁大， 你要识得大咁样嘅话，好聪明喎、啊、呢、這个又。喂，咁阿塔咧，哦，你就系就咁话揿错 keyboard， 咁所以咧，我建议阿 Bobo 咧就用广东输入法啦，因为真系香港人嘅输入法嚟嘅呢个。咁咧，阿 Jojo 你就系嗰位，即系又话你画面太黑，又继续听，系咯，我都唔明你点解。咁仲有咧，阿塔话冇 scroll down 啊，其实我睇到系一路咧。 有最新的就是最面的，反而我看过的就是旧的，即我读的那个。咁嗱，因为我今次呢同以往有少少分别嘅呢嘅地方呢，就係、是、呢嗱有 scroll down 啊，我而家即刻见到有 scroll down 啊，帮我冇 show 出嚟。佢呢你往往睇到嗰个呢都係最新嗰个嚟嘅。咁咁样唔係好啲咩？我唔知係咪咁样觉得好啲呢。嗱，大家睇唔睇到啊，即係佢一路有新嘅留言呢，就喺底下弹一弹出嚟。咁 scroll 就我自己 scroll 囉。咁我唔知你係咪睇到咁。我以我所知呢，而家 display 嗰个呢就係我头先讲咁样啦。即係话呢基拉泰和或拜探长呢个係最新㗎嘛。咁你觉得唔係好啲咩？咁只不过我读呢，因为我讲緊嗰陣时读唔切呢，咁变咗我要走返转头读咋嘛。係啦，就係咁啦。咁俾意见啦。喔、哦、有人话呢、那个狗话有骨呢，原来就咁解呀。哇，你係咪做解剖㗎？狗 J 有条有个蝴蝶骨，你都知道，哇！我真系高人，真系高手在民间啊！潘汪，你系咪做解剖啊？我想知道，你狗个 J 嗰度有蝴蝶骨，你都知嘅，防止要跌出嚟啊！哇！即系呢啲系一个机械性装置嚟嘅，好嘢啊！真系俾啲掌声你啊！真系要，小明坐火车而家先嚟，莫非？好多人啊，都唔系好多啫，170几啫，上次多啲。Kenny、啊、Island Trump 真係多謝你，又長知識㗎，人就生藥就係咁解。咁生間點解呢？唔係生間呀，我見到日本 AV 有個系列呢係生間㗎喎，即係生就係、是、生藥個生，就是、強奸嘅奸。咁係咩意思呢？係咪又可以直接好似你咁解呢？由天然處在有藥用功能嘅嘢精炼而成嘅嘅山药，咁山间系咩咧？唔知啊，你可唔可以解释俾我听咧？哦，游戏之鬼，我明白你讲乜啦。咁咧，仲有咧，身边离婚朋友十居其九都系教徒，咁教徒离婚都好正常咧，亦都代表咗佢个情操好高尚啊。但有啲人唔离婚咧，就搞婚外情，但系又系基督徒咧，我觉得。有啲问题囉，呢啲仲高举成日都话自己係信神，因为你某程度呢喺社会度话自己信基督呢，你某程度係曲线话俾人听你自己道德高尚㗎嘛，因为有呢个包袱㗎嘛，如果唔係就好容易令到人跌倒啊，即係如果你係基督徒你明白我讲乜㗎。虎边有勒啊，我都见过喎，喺大陆动物园细个嗰阵。哦，达明嗰单嘢我明白你讲乜啦，佢跳啲舞又系你跳完都唔知佢做乜嗰啲呢，即系千年一日嘅，我觉得香港嗰啲 dancer 呢或者啲 dancer 呢都系，唉，无谓讲多，下次专登开个 topic 讲。咁仲有就系、是、十一哥系七十年代，哼，咪就系正正。嗰啲咁嘅飛仔呢到到80年代都仲聽緊十一歌嘛，嗰啲先係老土怪嘛，就咁解啫。講鬼故呀、啊、唔講啦，撇閃啦。但係今日有冇新鬼故呀、 啊、冇喎。 喔、哦。呢排冇咩喎。喔、哦、,ok。咁 Depeche Mode, 啊 ,Bobo 呢個我未見我未睇喎。你哋係咪仲喺度留緊言㗎，下次先啦，我讀馬走㗎啦。 Depeche Mode 嘅时候同尹光同期呢，因为有个同学当时成日唱尹光嘅歌，无阿无数阿无晕低笑死Terence Wong Message Retracted City Code RX 图画，要好打先学俾人打，日日像练拳都是俾人打多过打人Terence Wong 哈哈，原来你讲姨妈城我宽连我试过系柴湾，我就调多文 DQJ 招职 牌似识俾一个叫老福嘅石黑龙打，只怪自己衰多围，你以为自己系龙虎门呢？只怪自己年少无知，枉似四七，哈哈哈！生水原来系咁，阔声框生水好听 ，bang bang 生水 ，like your coolie 可不可以直接户口入钱？ 梗系当然得啦， 生水好正 ，Anton Fred。My God, 啲回计佬屌到飞起Jan Penanges, 探长指着捐款户口好似暴吉天气，暴风下金城都七八零年代 麥昆利收到基拉泰和底探長 Blackter 頭先一路停係 crap 速果兩句 comment 成個鐘都有韋信王頭先啲 MSG 冇喐到你返去 archive 就明、 哦、 Terence 王生間不用避孕套打真棍 哦明白哦，咁啊，如果系咁，我第时留言咧，我就用翻以前嘅方法啦。因为我睇留言咧，我睇翻嗰个 pop 出嚟嗰个 box 咧，就你喺个画面就见得到噶啦。咁解，哦，即系唔用套去 sex 就生奸，明白？啊，如果你识日文咧，好多 AV 嘅 term 问你下次，不如玩一集咧，我 call 晒咁多个 AV term 一次个问你啊。如果我见到你嘅话。OK, 最后两个。 各位 good night, good night. Rotis Zero, 记得以前有个做护士的朋友话收到个 patient, 因为同隻狗搞嘢拎唔到出来所以要抱埋隻狗入院求救。哈哈 ,Christian Chang, 88, 早啲休息。 喂再见。喂咁啊再见之后我要答答呢was 咩 ？What is zero 咧？呢单嘢咧，我肯定系真嘅，因为我有个小学同学咧做咗医生，佢当时就喺屯门医院当值嘅。咁呢单嘢咧，同佢出嚟饮酒吹水咧，佢就讲咗俾我听嘅，我笑到趴街嘅。佢话咧有个熟女咧，就揾条大毛巾捧埋只狗仔一齐去睇症。咁啲人问佢咧，佢又见医生先讲咁样入到去，原来系。哇大單嘢嚟喎，點解爆出去呢？原因就係當時呢東方同蘋果都有兩架新聞車喺門口，咁唔知啲阿大嬸定唔知嗰啲清潔阿嬸爆返俾嗰啲人聽，可以收返唔知少少錢當茶水咁樣，即係當貼士咁樣嘅。咁於是乎呢嗰時屯門醫院呢就是一個蘋果嘅重要新聞來源，就係嗰啲大嬸去報即係通料嘅，其實唔道德嘅，我覺得某程度，但係又好 juicy 嘅。Terence Wong 唔係八爪魚啊，但我明明見到另一個 Terence Wong， 佢幅相係八爪魚嚟嘅，可能係兩個嚟嘅。哦，對唔住啊，咁我噏錯咗，你係嗰個八爪魚啊。咁不如下次 Terence Wong Terence Wong 八爪人八爪魚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個頭像幅相係相當緊要嘅，對我嚟講。好啦，大家都早啲唞啦，咁我差唔多啦。咦喺呢、个 Terence Wong 都唔係八爪鱼呀、啊、我就係崩溃啦。咁嗰个八爪鱼已经冇听我节目啦。但係话识得姨妈城嗰、那个咁你冇理由唔係八爪鱼喎，因为八爪鱼识姨妈城㗎喎。好亂呀、啊、妈咪。太亂啦。唔緊要啦 ,AV Allen。边个嘅 A.V. Allen？ 哦，就系、是、Allen Trump， 佢唔系 A.V. Allen， 只不过识得日文啫。我相信阿、Terence 大细草啊，系你见摩擦力几强、啊？睇下先，等我认证下先。系、哦、大细草，明白。咁屯门嗰单嘢都有护士同你讲过，系啦。仲有打 K 轮，唔知道你知唔知咧？唉，欲罢不能。讲埋啦，如果唔系第时唔记得讲啦。嗱，呢啲就系催眠啦。即系当我记忆慢慢失去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人提起咧，我就将嗰啲忘记咗嘅嘢催眠翻出嚟。就系咧打 Killing 单嘢咧，又系屯门医院嘅急症室里头咧，又系一 pair 男女咧，好似跳紧 Waltz 咁样定 Tango 咁样咧，一齐喺个急症室嗰度出现咗。咁咧亦都系后来见到有啲血喺个口度渗出嚟咧。咁有啲护士定唔知咩搵个毛巾捞住佢，即係费事俾人见到咁尴尬。咁于是乎呢发现呢入到急症室呢单嘢真係好笑，但好似冇咩人讲，即係冇咩人爆到。就係、是、呢去打 Kellen 嘅时候呢，因为个女仔呢嗰、那个假牙个牙托嗰、那个 U 型嗰条铁呢有一边甩咗出嚟。咁、那个男嘅呢就冇人叫你打 K 轮都要扫铁闸咁疯狂啊，大佬！咁啊扫铁闸嘅过程，啪一声扫入去，就俾个牙托嗰条金属插咗条脷度，哇痛到飙眼水啦！当然，但系掹唔翻出嚟，谂起都痛啊！咁于是乎咧，两个就跳 Tango 咁入咗医院啦。咁于是乎咧，入到去医生都忍唔住笑啊！听讲，哇你打 K 轮打到咁嘅，点解？唔紧要，即刻唔知落几多剂量麻醉剂咁样，即刻同佢钳翻出嚟咁咯，真系真系好想知打完麻醉剂嗰条脷咧， 即好似有个其中一个哈笑嗰个 icon 咁，条脷唔知揈咗喺边，真凄凉。好啦，咁啊，劲风你知系八爪鱼啊？哦，唔紧要啦。喂，咁啊，你两个 Terence Wong 咧，大家困下先啦。咁啊，今日咧就节目完啦，又系托阿监制所呼吁咧，就请你们叫你们同埋你嘅朋友们就 subscribe 我个 account 啦。至到而家都系6500咧，真系好离谱咯，我觉得。即系我讲到牙血都出埋。都是多了几十个 subscriber， 那怎算呢？即是唯有怪自己衰相兼及讲嘢不好听，那都有个点的，即是去到好低点都是6500个，那我觉得好羞耻咯，这个即是仲觉得自己好醒添。那所以呢，希望大家帮下手，快啲 subscribe 啦，同埋呢记住 like 返呢度这个Facebook page 啦，记得 subscribe 呢个兼夹海外嘅朋友呢个本地嘅朋友呢个 ，OK， 咁帮手嚟完成我嘅好事啦，好冇？好啦，咁啊，又系时候讲拜拜啦。